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2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40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2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2跌1蚊，阿里巴巴100.2元跌4.3，京东集团246.2跌15蚊，中国海洋石油9.91跌6.1，新东方在线20.1跌4.9，腾讯控股365.4跌4蚊，美团195.5跌3.6，盈富基金21.2跌2.6，网易136.9跌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8，瑞士法郎8.113，澳元5.44，加元6.029，新西兰元4.952，欧元8.239。每百日元对港元5.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5629点，跌333点。港金报172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57美元，卖出183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东涌道近住石门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就系东涌道近住石门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咯，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格田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格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都城第二期六座、元朗 Park Yoho Genova 16A 座、筲箕湾南安街1-7号嘉裕大厦、薄扶林摩星岭道52-54号华庭阁、上水清河村清御楼、将军澳康盛花园四座、旺角亚街路街16号旺角商场大厦1楼快乐风、将军澳广场商场1楼96-100号铺谭仔云南米线、湾仔新世纪广场1楼124-149-165-173及174号铺大家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美酒一杯，与乐迷共勉。 为 太轻，对酒对人生都不熟悉，会冲会不自量力，正正是品酒这件事需要经验的。千华今次的作品就用了来比喻人生，也是说我们要历练才可以累积智慧。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于日瑶、舒文。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杨千嬅《上善如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翻工有风骚，特别轻松，我是梁继章。早晨，早晨， 大家好。我是姓锦瑞，我是瑞瑞李丽蕊。今日有少少不太舒服，大家通融通融。 想一煲啖粥俾你食啊！ 唔要， 你嗰咩粥啊？不满粥啊，系咪？ 因为我系知粥， 我系心花怒放强。见到瑞瑞咁，我更加心花怒放。 嗰啲咩踩多一腳係嘛？即係踩多一腳係嘛？ 嗱咁啊，踩我落地啊！ 不過其實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聽緊嘅咧都一定會經歷到嘅，除非你從來冇打過針啦咁樣。咁啊打針嘅之後一兩日都係會少少唔舒服嘅。 冇錯冇錯冇錯，嗰種舒服嘅係有少少，即係好似冇個人好似冇乜心機啊，又或者 係 啊攰攰地啊奄奄悶悶係啊咁樣嗰種咁嘅感覺啫。OK 噶啦，當我一睇到你嘅樣嘅時候嘅話咧，我啲火又嚟啦！ 真系， 系啊， 我坐再埋啲， 啲火又起翻啦， 跟住就好快， 熄咗嘅火又再起翻， 系嘛？ 冇错冇错， 你激我，你今日继续激我， 唔会唔会唔会，我等星期三先， 一切照旧。今日3个钟头吓，一阵会有呢个熟女关注组啦， 系啊， 古文啦吓，咁啊，仲有好多人话你嘅新名好好听， 咩新名？ 严花强话你， 严花强系啊， 我反而中意咸强， 我都中意咸强多啲， 系 好亲切啊， 系啊，我寻 好似隔篱街嗰个。嗰個麻甩佬， 係啊，死鹹強好衰啊，係啊，係咁又望住我啊。 尋日我阿媽終於問我， 點解你叫鹹強？ 點解你叫鹹強？你做過啲乜嘢？ 我想知，我想知，發覺，我即刻精神又嚟啊！ 係嗰啲 friend 話俾我聽，你佢聽啊， 梗係我啲家姐啊，唔知點樣傳到佢 個仔度啦。你冇賴你家姐，上次你單嘢爆出嚟， 係啊，跟住你個電話又響又響， 買咗啲菠菜蓮啊！你講嘅，因為菠菜蓮爆你。爆你嘢啊！爆你響口嘛！ 因為尋日翻去食飯啦，咁我早咗翻去3点零，未有人。 咁佢就 你谂住早啲多啲嘢食， 偷你妈钱， 系咁早翻晚饭佢三点嘅翻，佢阿妈唔喺度先。 呢啲咁嘅位一定系偷阿妈钱，睇下佢银包摆喺边， 拉个柜桶睇下先，掟下掟下佢啲袋啊， 仲唔系 插下插下佢挂喺度， 有两张500蚊偷咗张，佢唔记得嘅。你个死仔，跟住你一阵间就讲啊，今日咧 我请 我哋，其实就潜咗阿妈五百蚊，我肯定你做呢啲嘢。 你呢个剧本写得好好，好合理，好合理 啊！ 三点几翻去，你咁好死， 咪咯嗱 ，lunch 又过咗啦， 系啊， 晚饭又未到，你点会三点几翻去？ 点解你两个狗 ？T 你平时又唔饮嘅？ 系啊。饮都唔喺屋企饮啦，一定啊，心有不轨啊，梗 系真系冇，真系冇谂过偷钱， 攞啲谂住偷金， 偷系好斩 点啊，咁样翻到点？阿妈点啊？ 佢就同我倾咗两句，跟住佢又好似。即係好好 有啲心事咁樣， 佢又想知，但又唔知點樣開口咁樣。係 啊， 係啊，佢即係問我， 佢真係長憂九十九啊。 係啊， 白母而家應該都就算冇九十九都應該。 好老啦，差唔多啦， 系咪啊？嗯，即系长休九十九。 佢就问我：你响电台做乜嘢？我冇嘢啊， 做下节目咯，几好，好受欢迎啊！就嚟香港馆开 show 噶啦，佢哋好中意我听我唱歌啊！ 嗱，呢啲我冇讲， 系啊，巨星是怎样炼成的啊？你话俾佢听嘛？ 我而家成个电台冇我冧啊！ 系啊， 嗰个嗱边个听 众 讲噶嘛？ 听 众 讲啫， 电台冇咗 你 人冧 啊！系啊， 跟住佢中意问我，点解你个咸强啊？你系咪叫咸强啊？咩意思啊？ 你 做嗰啲， 你 做嗰啲乜嘢嚟？ 阿妈，咸养强啊！佢哋简称咸强， 离晒气啦！ 即系话我个人咧有修养啊， 得嘅呢啲。 阿妈都知佢咩人啊？ 由细咸，由细咸到大， 系咪？咸养咪又系嗰啲咸养？唉， 佢就问我：你唔好啊？阵间咧， 问你做咗啲咩事啊？ 系啊， 我真系以为你强， 即系嗰啲啦， 系嘛？ 多多手嗰啲咁啊， 手多多啊， 系啊。佢话阵间人哋差人拉你坐。 佢会对个十岁嘅僆仔讲嘢咁， 系啊，佢话真系拉你坐监噶，几十岁都唔知系咪探你。 你有冇少少内疚啊？吓亲阿妈吓。 咁你有冇问佢究竟点解佢会知道你嘅花名叫咸强？ 嗰啲唔追究啦， 追究 又一个风波， 一波跟住一波， 系啊，好啦， 大家姐咁啊， 即系阴公咸强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咧？ 咪咯，我哋都唔想知道你嘅家事，但系如果有关于马伯母嘅，想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啊，只不过系一个花名嚟嘅啫，系啦， 唔中意我哋下次改第二个名 字，系啊，所以就同佢平时做人都系有关的。 一次我哋节目啊，风骚浮人，二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坐喺节目室有梁继章啦，同埋半个李丽蕊啦，同埋喺三分一个马小强嘅吓。 嗯，冇错啦。咁个三分二去喺边啊？ 三分二 去边啊？ 从来冇用过。 哦， 从、 okay、 来冇用过， 未擦着过， 未擦着过。 我都觉得 系啊，即系有啲人话咩换脑咧，千祈要换一啲从来唔用脑嗰啲人个脑， 系啊， 因为 系咪 新净噶嘛？ 系啊，冇用过啊嘛，啲 brand 又新又多。 买即系买个新啲嘅啦，里数低啲嘅啦， 系啊， 即系嗰张纸都未拆啊， 所以你系一架好值钱嘅旧车嚟，冇乜冇乜点拆过吓，系啦，咁啊，首先想问大家咧，嗱，筍工嘅定义系乜嘢咧？就系话唔使点样做， 系啊， 就有钱啊嘛， 身高量准， 系啊， 身高量准，或者直系翻工坐喺度吓，甚至咧翻嚟玩嘅啫咁样，咁啊有一个咧就唔系工嚟嘅，但系咧有一样嘢同样就系人哋会塞钱落你嘅袋，咁啊睇下大家系啦，愿唔愿意啦？因为啲网民都热烈讨论话呢一样嘢到底。制唔制得過呢？咁發生喺美國嚇，有間滅蟲公司嚇，咁啊徵求啦喺網上徵求，大約係七至九個家庭啊，唔係人啊，唔係一個人嘅單位，一個 family 嘅單位。咁你要做啲乜嘢咧？佢就會咧喺30日嘅第一日啦嚇，即係成件事 last for 30日嘅。第一日會拎100隻曱甴，拎去你屋企放咗佢。呢100隻曱甴。就会在你家生活了。这间滅蟲公司呢它就会全程拍摄。还有它们有一种滅蟲的技术。它们会在这30日里面呢是用它的技术去消灭这100隻曱甴。你不可以自己无端端买支杀咩咩。 不可以。 这样喷一喷。亦都不可以找一个砰砰砰这样。 不小心踩死它。 是啦都不得。因为呢你是要用它的技术。它要看一下。一个实验嚟噶嘛，用佢嘅技术30日可唔可以完全根治咗呢个问题呢？咁嘅样，咁咧如果30日你挨到吓，又冇犯规啦，即系你冇踩死佢啊，你冇喷搵其他 死佢啊， 咁你就可以有$2,000啊， 唔系好多啫， 但你乜都冇做过噶噃，其实你冇嘢做过噶噃， 但 系 我 纯粹就 是、如果佢失败咁点啊，我就成间屋就有呢一个 咁30日之后你就要自己谂办法啦，咁样 咪就系咯，唔好真系千祈唔好， 系啊， 因为你都知道就系曱甴呢一样嘢咧，系永远都系喺你见唔到嘅地方嗰度，佢就已经一家人噶啦， 生蛋， 所以我系唔会攞，同埋几多钱啫？如果你话俾我听， $10,000要嚟做咩啊？ 10,000我就要，但系如果你话万万零蚊真系唔使， 真系啊， 系啊， 真 系唔要，仲要嗰段时间好困扰，我喺佢住噶嘛， 翻甩街嘅曱甴停咗喺 你前面，系啊，冇错，佢就吓，你唔拍得我， 瞓着未啊？ 咁样系咪 讨厌 啊？系咪先？ 系啊，你装碗饭你都佢又爬上去食，做咩？ 系啊， 冇咩，食呢饭唔得。 100隻听好似好少，但其实都好多。 呢个绝对唔系神功，系啊， 系啊， 我都绝对 唔做啊， 唔制都 唔 制。 啲网民都系话：哇，搞错啊！我惊你走咗之后咧，我仲大镬，即 系 跟住好多嘢要跟手尾。 其实佢使咩咁样做实验啫？ 咪咯， 你使乜喺人哋真系住喺间屋嗰度做实验啫？我都唔需要啊。 我谂佢技术，佢技术第一个揭秘啦。但亦都可能針對一啲隱藏嘅曱甴啦，即係佢嗱有啲害蟲咧，譬如老鼠咁樣樣咧，佢匿埋咗咧，你有時咧，你就算有老鼠藥，佢唔出嚟食，你係激佢唔死嘅。 係啊，所以你都話咗係隱藏啦，隱藏嘅話，你點樣去證實嘅就係、 是？所以佢就用 咗 技術。 係啊，你直我直都係咁話，你用咗呢個技術，你又點樣去證實你真係用咗呢個技術？佢真係咩咧？如果佢匿埋，佢已經隱藏咗啦。我嘅意思係，可能係你走咗之後，其實佢先至翻嚟嘅喎。好多時候都係咁噶。 係啊， 唔知㗎， 我哋喺屋企嗰度好少出嚟 嘅，係咪先？ 係啊， 有時你都係夜晚黑佢。无端端就唔好意思俾你见到添，咁 样唔觉意撞到， 见到 似一个赌博咁嘅咋， 系啊， 唔知赢定输噶。 我记得 我细个时候咧，当时仲系鼠患嘅比较严重嘅，即系旧时嘅香港，仲有叫老鼠箱挂喺街嗰啲咧，有一种老鼠药咧，我记得系嗰啲专材嚟屋企俾我哋噶，就唔系我哋自己买翻嚟。佢呢一只老鼠药咧好犀利噶，啲老鼠食咗之后咧，佢唔会死噶，但系佢会好口渴，佢就会出嚟搵水饮，系咁饮，系咁饮，饮饮饮， 好好。 胀死啊嘛， 系啊， 曾经有啲 好臭嘅老鼠一食， 因为佢惊你如果嗰老鼠即系死咗喺啲隐蔽地方咧，咁就会 臭啊， 好臭，同埋有菌啊，都系一啲旧香港嘅事情， 系，所以我觉得系咯，呢样嘢都唔会咯，唔会咯， 曱甴咁恐怖嗬， 唔系啊，同埋曱甴其实好难搞噶，你唔觉得？我觉得两样嘢真系好麻烦嘅，就系一个曱甴，一个白蚁， 冇错， 系啊，白蚁仲 麻 烦，系啊，虱都系一个好难搞嘅事嚟啊， 虱都系啊，我曾经听过一个恐怖嘅故事，就系有一家人搬走咗之后，嗰个管理员问我：你知唔知点解佢哋搬啊？我唔知，佢哋冇木虱噶。住咗之后咧，发觉咧 旧屋有，即系呢间屋有木室，咁佢入晒佢啲家私啊，所以佢全部拎抌晒啲家私搬走咗啊，根治唔到啊，发觉根治唔到啊，咁样咯。 都有听讲过嘅，就譬如可能系白蚁都有呢个情况。咁因为咧就我屋企装修嘅时候咧，发现嘅就系真系屋企有一个白蚁窦， 哇， 恐怖到好彩就系唔喺我屋企。咁啊，即系我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佢哋走去要拆有某啲嘅就系木家私嘅时候，发现咗就系喺一个厨房嘅木柜后边咯，成个窦。佢哋影嗰啲相嘅话咧，我系冇戴眼镜，我望我应该都好恐怖。好啦，唔睇啦，得我知，我证实我知道嗰度系有。跟住佢收尾，佢仲同我讲，佢话李小姐，若果你真系再小心啲嘅，我觉得咧你外有嘅就系要叫一啲真系治白蚁嘅人嚟上嚟睇。我话点解咧？你都已经成个窦拆咗咯。佢就话问题系在于就系、是、其实佢已经咁样嘅话咧，好可能已经食通咗你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嗰度咧，佢已经喺嗰度有另外有一啲分店噶啦。咁同埋佢话另外仲有一啲危险嘅地方嘅就系话，佢根本上好可能嘅就系你屋企有木嘅家私，佢已经系侵占咗喺上面噶啦。佢就话如果有啲人会做得再彻底啲嘅系会点样咧？会将你屋企所有有木嘅家私全部唔要，一次过清晒咯。咁但系我当然我话我要搏一搏啦，因为太多啦，因为屋企太多木嘅家私，咁我就话算啦，你帮我搞咗呢一度之后，即刻睇下点样。佢就话其实咧，当我哋要拆呢一啲有白蚁嘅地方。都是很大件事的，不可以说等埋一车才车出去，总之就是 一拆 拎出去就即刻车出去等。 哇， 是要这样的，跟着就喷喷喷喷喷喷喷好多，即是那些叫做是烧。消滅嗰啲嘅白蟻嘅一啲藥水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嘢咯。咁所以咧，其實都幾麻煩嘅。 喂，如果係都好危險，我啲搬個櫃嘅時候跌咗幾隻落嚟， 唔知㗎。所以佢哋話我哋係最憎即係面對啲咁嘅情況嘅，因為屋主係一定會叫你，喂，你梗係幫我整埋佢啦。但係其實佢哋亦都唔係滅蟲嘅專家，即係佢嘅意思係咁講，即係我唔係滅蟲嘅專家。但係問題係我已經幫你拆咗啦。我如果我咁樣嘅話，佢都會 hea 到周圍都係㗎。 係啊。 同埋佢話你要將呢啲咁樣嘅有呢啲咁嘅白蟻嘅家私擺上我哋嘅車嗰度，佢都會躝到周圍都係噶。 佢都大鑊。 係啊，咁所以佢就話我都係幫你搏一搏噶咋咁樣咯。 爬上師傅個身度都幾驚噶喎。 咁你又唔係木做嘅，係咪？你係木做嘅係嘛？咁佢會 我身體有啲木噶嘛？ 我係咩？ 係啊。 邊度啊？木 樟木 系 嘛？系咪樟木啊？ 木头人 啊？樟木头啊？喂，所以有啲人话咧，如果你搬去新嘅地方，最稳阵咧就系你唔好拎家私入去住，总之咩都唔好拎入去住，放嘅呢个啲叫杀虱蛋或者叫灭虫蛋嗰啲咧，一扭个掣，跟住走啦咁样，闩晒啲窗，等佢里边喷喷喷喷喷喷喷，蒸一日咁等即系。如果有类似呢啲咧，仲有一样嘢噶，嗰时咧即系我有时会带啲狗行街咁啊。咁有一次咧，同佢玩嘅时候，发觉身上面有一粒好似豆豉咁样细细粒嘅啫。 你 最可能知道我讲咩？咁咧，嗰粒豆豉咧结住咗佢啲皮肤，结住咗， 好肉酸。 咁得人惊噶，成粒豆豉咁样。 你就掹啦，用力掹啦，因为唔系佢身体嘅，即系唔系粒麦。OK， 一掹出嚟，佢突然间突啲爪出嚟， 哇， 好似异形咁啊！你明唔明啊？一粒豆豉，一粒豆豉啦。系就咁黑色一粒啦，佢突然间有啲爪咁样伸出嚟嘅， 哇，好恐怖啊！ 原来嗰种叫牛鼻，佢系会爪住。狗仔、貓唔知會唔會咧？我唔知啦。 狗多啲 嘅肉嚇，即係找住嗰度，淨係吸佢啲血。 係啊，跟住我吸到好大粒噶。 係啦， 係啊，脹卜卜噶。即係你一攣到佢，啪一聲咁樣會爆啲血出嚟。 人會唔會㗎？ 我想 擺喺 你身體。唔會，因為你有冇毛啊？你有冇毛？ 佢會毛， 佢找你邊度？ 佢點會毛？ 佢有，但好少咯。睇下頭頂嗰 啲部分啊，部分有毛咯。 唔好啦， 可能嗰度 吸得幾多啊？ 嗰度好多牛鼻。 我冇牛鼻。 你好核突啊！唔講嗰啲嘢，係咪會死？ 其實， 所以你咪即係叫鹹強咪冇。 最恐怖係乜？最恐怖乜嘢咧？佢係原來咧呢啲牛鼻咧。佢可以喺屋企啲窿窿罅罅咧生咗啲仔啊，裏邊啲蛋啊咁樣。所以你啲寵物去完街咧，盡量就抹啲手手腳腳啊，諸如此類。 明白，乾淨最緊要乾淨，衞生。 OK， 好， 知道。 好啦，10:29啊，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啊。今日天氣都係不穩定嘅。同埋翻嚟今日咧，都有可以講下電影啊，睇下戲啊。 哇，今日好犀利！我哋兩個今日睇咗一套，係大家一齊睇喎。但我就一齊講得唔得？ 係啊， 一定要睇啊！叫做 Belfast， 我唔知道中文嘅譯名叫咩名啊？ 貝爾法斯特。 貝爾法斯特。貝爾法斯特。 愛爾蘭一個地方。 一套嘅黑白片，好好睇。 留待一陣分享。OK， 先咧10:30，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嚟繼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澳门的新冠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至昨晚十点，合共发现有31宗核酸阳性个案，包括21女10男，年龄8个月大至89岁，当中8宗属于有症状确诊病例，23宗无症状。当局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正跟进602人。澳门由昨日开始进行3日全民检测，多个检测站出现等候检测人龙。由昨日中午起至今朝8点，超过33万人次完成采样，超过198000人检测属于阴性。另外有6个混合样本初步呈阳性，正进行复检。至今有8个地点列为红马封控区，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其余人士只是准进入，不得外出。当局为稳定鲜肉供应同价格，屠场启动防疫预案，鲜肉供应量增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本港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在学校教育方面是正本清源，必须加强对国家历史的学习和国安法的宣传教育。他认为有关制度建立之后，肯定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很关键的作用。林郑月娥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又说，在他任内5年，香港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令大家更理解一国两制的精神，令香港能够重新回到正确轨道，符合当时构想一国两制的初心，要以一国为本。他又说，过去5年在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对香港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工联会的麦美娟将会加入新一届政府，出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麦美娟熟悉地区工作，接触面广，好合适出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他希望新政府可以为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令他们可以向上流。新一届政府的问责团队中，3个人有政党背景。王国认为，政党出身的人士较了解社情民意，而公务员执行管理能力强，相信会有好的化学作用，令施政多元化。他又认为，劳工处处长孙玉涵相当适合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期望他多些跟各界沟通，凝聚共识。台湾花莲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台北、新北市等多处都有民众感受到震动，台北有建筑物一度摇晃。地震在当地朝早9点过后发生，震央位于花莲西南偏南大约48公里，震源深度6.8公里。气象局针对南投、彰化、花莲、台东发布警报，呼吁民众就近避难。本港天文台都录到今次地震强度是6.1级。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7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5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78，跌4.2；阿里巴巴101.6，跌2.9；新东方在线19.98，跌5.02；京东集团250.6，跌10.6；腾讯控股368.0，跌4；中国海洋石油10.02，跌5毫；盈富基金21.34，跌0.2；美团197.9，跌2；网易138.7，跌1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7，瑞士法郎0.967，加元1.302，人民币6.707。 英镑对美元 1.222， 欧元对美元 1.051，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534 点，跌428点。港金报 17,230 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7.57 美元，卖出 1,83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路面由于有障碍，咪封咗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啦，由于路面有障碍，咪封咗慢线。咁而家车龙就喺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喺港岛区筲箕湾嘅阿公岩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柴湾道由于有修树工程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阿公岩道啦去柴湾方向，近住柴湾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欧瑞强，如火闪闪，擦浪涛，除那海。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R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网上咧见到咧，日本有个特别嘅嗰啲产品嘅介绍啦，咁样就系一个手机充电器咁样，但系咧佢个样咧就系一杯咧杯面，系啦，平时大家食开嗰只杯面啦吓，咁咧佢就系成碗杯面搣开咗个盖之后，啲汤啊啲面浮喺面嗰个样，但系中间有条缆都系假噶啦，个杯面就好似你嗰啲日本菜馆门口咪有啲示范嗰啲拉面嗰啲假嗰啲样咧，就插嗰个手机落去咁，但系有个啲网民睇完之后就话心理阴影，因为觉得个样食嘅，同埋。 試過有一次咧，佢話就係咁啦，阿媽掉個電話俾佢咧，噗一聲，成個人插咗落去嗰個杯面度，咁啊令佢諗翻，令佢諗翻嗰 講電話都有杯面味， 係啊，會唔會吸引到你咧？如果係咁樣樣， 我唔會。 我 OK 嘅、 這個， 我有時會中意呢啲咁樣有少少瘋狂嘅設計嘅，即係譬如我以前曾經買過有一個嘢啦，就係、是、一個人嚟嘅，一個膠嘅啲我哋火柴人啦，咁跟住咧佢就擺咗喺度嘅啫，揾嚟做乜嘢嘅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好似命案現場咁樣咯，跟住其實原來咧佢係揾嚟擦筆嘅，當你擦咗支筆落去， 即 係 好似有個人喺地下畫咗， 係啦，有個屍體，係啦，粉筆，俾人哋畫嗰啲粉筆啊側邊咁樣，咁跟住個屍體咧，跟住你插咗支筆落去，好似咧你就係插咗支嘢落去，跟住嗰陣死咗咁。 幾好笑喎！呢啲設計， 係 啊， 你唔中意嘅咩？ 我中意啊，呢啲得意啲嘅設計，係啊， 但好玩咯，我覺得。 係啊，我最近睇一個設計都幾得意嘅，佢就係攞叮當啊大雄啊。叮当咁，佢哋就除咗条裤，有个 pat pat 喺度嘅。佢哋做咩咧？就黐喺啲门边嘅，即系等你撞落去咧，佢就攞个 pat pat 顶住。我觉得呢啲好好可爱。 陈淑兰送咗个俾我， 真系啊！ 但系嗰个咧系一个嗰啲狗仔嚟嘅，个狗仔嗰就有个啰柚嘅， 系啊， 个啰柚咧就淋 pat pat 嘅，就好似啲直胶咁样嘅。咁跟住就俾你黐喺嗰啲车后边嘅咯。当你有时你可能你开你嗰个行李箱嘅时候，有时你会撞到噶嘛，你黐喺嗰个位咯，咁佢就会个 pat pat 顶住咁样。 好笑。 但我冇，我冇黐。 点解你唔黐啊？ 因为我唔中意狗嘅。如果佢系猫，佢有个 pat pat 嘅，但 pat pat 系人嚟嘅，即系个 pat pat 个 pat pat 系人嚟嘅，人 pat pat 咁样咯。 有时呢啲咧，其实咧，即系好可爱，但系你有时谂下又好似好无聊。我试过，我试过见过有喺街上面见到一架车咧，佢同佢黐咗两个眼一毛喺个头车头灯度，你知唔知 啊？ 即系 我 都见过， 眼一毛即系一撇 车头灯啊嘛， 系 啊， 即系好似望住你咁样，但系我又觉得。怪怪地咁樣。 有啊，我有個朋友， 你都見過？ 我見過，佢直頭係全家啊，全張即係我今日講嘢真係有少少唔係 出現，係 啊， 個機出現， 係啊，個照機有啲問題。佢直頭將全架車都係充滿住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例如就係個水撥，佢又唔知掛啲咩落去，你明白嗎？跟住咧喺嗰個車嘅後邊嗰度咧，你有冇見過一個樓嘅鎖匙？ 哦， 一個樓嘅鎖匙嚟嘅， 好似開罐頭嗰啲咁 係嘛？做乜嘢咧？係啊，佢就會黐咗喺個車後邊咯。 嗰啲 Toy Story 嗰個公仔吊住喺度。係 啦，跟住 Woody 就啊！如果你揸車嘅時候， 我見得最多嘅。 Woody 我哋有夾住喺架車度啊嘛， 見得最多。係 啦，咁佢又有啦，又有嗰個唔知咪扭嗰個鎖匙，就擺咗喺嗰個車後邊啦。前面就好似你咁講啦，個車頭燈就一對眼嚟嘅。咁跟住咧就整 就 有啲眼一毛，有時佢啲眼一毛咧甩咗啦， 係 啦， 好糟 啊， 即係落雨咁樣有啲爛。 但係佢好中意咯，全架車仲要係噴到係粉紅色咯。 嗱，講到噴油咧，我記得嗰陣時咧有一間嗰啲汽車。朋友公司咧，佢曾經即係有啲咁嘅 plan 咧，即係話嗱車咧就好難會冇人同你一樣噶啦，係咪先？即係你啲款車，除非你真係老爺車到要劏到等翻你一架啦。咁要點樣你架車全港唯一咧？就係、是、噴一啲特別嘅樣啊色落去，譬如話將佢噴成斑點狗，譬如話將佢噴成斑馬，斑馬黑白黑白，即係佢意思即係咁樣。咁所以就你但係你要登記翻咯，即係你喺運輸署可能你要將你嘅色改咗去咯，你要登記翻，你唔可以自己亂噴啊嘛。咁唔知可能，但都唔系太多人 buy 嘅，我觉得。 我试过有啲颜色，我觉得真系唔系几好睇嘅，亦都唔系，我有几大嘅利是嘅，就我见过有一架车，佢系喷到自己好似烧过咁样嘅，黑色嘅，黑色嘅系被烧过咁样。 就唔系普通颜色， 唔系普通 颜 色 啊嘛， 唔系。总之嗰种黑色系就好似 火灾 烧咗， 系 啦。我觉得就有啲大嘅利是。另外仲有一个我唔系太中意嘅就系嗰啲渐变色，但系似乎你望落去嘅就似乜嘢，佢系绿绿地色，又好似乌蝇。乌蝇其实你有冇见过佢啊？佢系绿色，但系你有某啲角度望佢嘅时候，觉得佢好似有少少好似粉红粉红咁样嘅。 粉红系咪？渐 变又冇机会咁近睇到 粉红 龙，我就 留 意。 你 留 意下乌蝇系咁样嘅，咁我觉得只乌蝇， 乌蝇车 好唔中意。 佢其实最主要就系多人望佢就开心噶啦。 系啊， 已经唔系话靓 啊， 但系其实唔好睇啊。佢仲要系大架嗰个电车啊。你知我讲紧边？就系天字头嗰。哇，好难睇，我觉得好 款车都唔系啲 Q 卡，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如果你话用个 K 卡，你揾嚟咁样个都还可以，但系如果嗰架房车你揾嚟咁样整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唔系 冇 错。 某啲车真系啱，某啲车真系唔啱，有啲车甚至咧嗰只色好怪，但系一衬佢个车咧，你会觉得好正，系要咁嘅吓。你头先讲起火车。 即火燒車咧，嗰日有個擺呢個 JDM 啊，即日本水貨車嘅，燒曬成個，大家個愛車嘅人真係好為何惜，因為佢寫出嚟嗰啲車真係全部都係靚嘅水貨車嚟， 明白， 非常正啊！好，早晨早晨，繼續我哋節目，翻嚟會有今日嘅網上情送俾大家。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网上情，幸福要礼让。有一个理论叫做幸福让理论，边个幸福就应该为人让路。有一只红羊同一只黑色嘅羊喺独木桥上面相遇，下边系万丈深渊。如果佢哋想过去，因为条桥太窄啦，必须有一只羊推后让路，等另一只羊过咗先。如果两个都唔让路，喺度撞嚟撞去，好可能就会筋疲力尽，一齐跌落去跌死噶啦。呢一只公羊博弈，必须有一只羊预先让路俾大家。咁边个让好啲呢？嗱，净系咁讲，好难得到结论嘅。不过如果我话俾你听，红羊佢中咗5000万嘅大奖，同埋啱啱娶太太。黑羊呢，冇人冇物，只能够活多一个月，因为患咗绝症。在咁嘅情况之下，应该边个让路呢？答案当然系红色嗰只羊啦，因为佢拥有5000万嘅家财，而且啱啱娶太太。如果佢哋一齐跌落去嘅话，红羊嘅损失就会大得多啦。同黑羊同归于尽，对佢嚟讲唔值得。呢个就系幸福礼让理论，边个幸福 边个就应该让路。呢个系根据成本比较原则，边个成本过多，边个就先退出。幸福嘅人因为拥有的多，因此亦都害怕失去。人生就系咁噶啦，对好多嘅事情唔需要过于较真认真，为咗一啲小事斤斤计较，反为失去最重要嘅快乐。根据呢个幸福礼让嘅原理，我哋得到以下三点。第一，你想幸福，咁唔该你减少啲斗争。喺生活之中，大家难免会同其他人意见不合，同对方嗌交冇咩意思，嗌赢嗌输咁又点呢？对双方嘅关系亦都唔好，嗌赢咗未必一定开心，倒不如用嗌交嘅时间自己开心下，行下街，食下嘢，瞓下觉，做啲快乐嘅事情。第二，远离偏激嘅人。有啲人做事好偏激，小小事啫，哇，嘈喧巴闭，喐手喐脚。呢一种人嘅生活质量一定唔高，因为佢哋身上带有太多嘅负能量，好似随时准备同人哋同归于尽咁样。唔好同佢哋计较啦，激嬲佢，后果不堪设想，不如远离呢种人啦。人系要讲理嘅，每件事都认真，到最后只会伤害自己。最后过好日子，唔该，亦都低调啲。有阵时自己过好日子冇所谓，但系不停同人炫富，话俾人听我几好啊，我有啲乜嘢啊？你觉得人哋点会唔抢你嘅呢？自己有肉食唔分俾人食，唉，自私啲，但都冇办法咯。但如果你喺人哋冇肉食嘅时候，你揸住嚿肉喺佢面前系咁食系咁食，仲耀武扬威，你话最后佢会唔会嚟烦你呢？呢、这个就是幸福让的理论，希望大家拥有幸福，亦都希望身边的人同样幸福。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是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者。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仲有四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喺网上咧，阿雷群替赞啊李丽蕊小姐，你嘅专业工作精神开咩把声，完全唔觉得你有任何唔舒服，叻叻叻叻咁样。 多谢。 另外咧，佢 话 阿健康强啊，听你同阿妈嘅对话好温馨啊，多啲陪阿妈，唔好贪阿妈啲钱啊。呢个佢我加噶。 你唔系真系觉得系咁样啊？ 但系有时忍唔住咁。 系啊，攞少少，攞廿蚊都好啊。 红银包。 系啊，你睇下。 以前我阿爸系咁样。我阿爸咧就翻工同埋放工咧就挂条棉裤啊，即系个西装裤咧喺个门后边。咁我通常就喺个银包攞啦，喺佢个裤度。但我问，我话咗佢听先嘅。 你攞钱， 攞钱嚟做乜嘢？ 系啊， 每日翻去搭车嘛。 哦， 嗰阵时冇八达通噶嘛，我年代系啊。 你会唔会攞嚟买嘢食啊？买玩具 都会嘅，玩具又唔会。以前都冇咩钱，冇买玩具。 但系你有偷个钱啊？其实 系咯，你攞佢裤袋。 我问佢，我问咗佢噶。 你有冇试过偷钱？ 讲 啦，有讲，你讲边个钱啦？你偷边个钱啊？ 梗系阿妈啦，个人包啦。 我真系偷过， 真系试过啊！嗱，呢个真系唔好嘅，但系冇办法，细路仔，因为我哋嗰时真系比较穷啊。 系啊， 我哋寻日先回带一齐讲翻细路仔嗰啲嘢，拉个银包，哇！一扎嗰啲碎銀啊，好似好多碎銀嘅，係啊，即係一蚊五毫子， 唔覺噶嘛， 唔覺嘅， 係啊， 掹咗佢， 我都 唔覺啦，佢點會覺？ 咁咪係咯，你會 覺唔覺？ 都唔好覺， 係啊， 不如再掹多一個， 同埋咧， 掹多個都冇嘢啊， 同埋會幫佢撈翻雲， 呢個唔啱噶， 嗱，梗係唔啱啦， 唔可以學啊， 係啊，唔係，其實攞嚟都係買嘢食嘅啫， 其實都係買嘢食，我以前都係，我試過有一次咧，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好衰，我覺得佢就係搭。上呢一個即係壞人嘅套路，冇錯，我未有退路。思源就係嗰時候愛上有一間叫做寶寶雞翼，我死都記得。 寶寶雞翼就係累咗你， 寶寶雞翼就係累咗我，好似做賊。 唔啱啊！ 因為咧嗰陣時候，你知我哋細個我哋冇錢噶嘛， 咁冇錢、啊。 咁但係咧又要學要儲錢喎、啊，咁所以咧就屋企如果有錢嘅話咧，就鑑生咧一定要將佢咧就塞咗落去一個 錢 鈎嗰度。個錢鈎咧係 開得 噶嘛，滿咗嗰時候剝爛佢嗰一隻，好慘。跟住我好想食寶寶雞翼，佢又嚟開檔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拎咗個嘢啦，係啦，寶寶雞翼，寶寶雞翼。佢喺街度开噶，佢唔系成日开噶。点解佢会好食呢？因为佢系沈椒盐嘅。 哇！ 靓仔系咪好开心啊？ 香口就想食噶啦， 又咸香，哇！好想食宝宝鸡。 再买支汽水就一流啊！呢个配搭。 咁跟住我家姐佢就唔紧要啦，我哋咧 撩啲钱出嚟， 唔觉嘅，就系要撩啲钱出嚟。点不知嗰次因为太紧张啦， 系自己嘅， 系自己嘅， 所以 钱 系 自己嘅，唔系。但系因为咧就我啲又撩嚟，因为大家都好紧张，佢会走啊，佢会推车走噶嘛。咁佢就快啲啦，越快就越熬唔到。跟住咧，唔知点解争五毫子，撩嚟撩去都系争五毫子，就跟住撩嚟撩去都撩唔到。跟住我就唔紧要啦，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哋睇下边度有办法啦。跟住咧就见，当然有人提咗一句，就话不如咁样偷阿妈啲钱。 唔系啊，我偷咗攞嘅。 不过佢系话攞咗之后嘅话，落去买完宝宝鸡翼，我哋再慢慢撩翻钱之后填翻条数。咁跟住我就话：咦，呢个真系非常聪明。好啦，咁既然系咁，我就即刻去啦。咁样就好似你咁样讲啦，我哋唔会攞佢嗰个装银子嘅，装碎纸嗰一只。系啦，咁跟住咧就觉得哇，又系张宝宝。咁跟住咧，哇，对于我哋嚟讲，张宝宝咁不如 宝藏啦。 系啊，偷五毫子又系偷，偷一蚊又系偷。 两个半啦，又有支汽水啊！ 走去买啦，唔可以学噶吓。 梗系唔好啦。 系啊，咁到最终嘅话，当然啦，我哋翻嚟嘅啫，我哋又系潜翻啲钱之后，跟住俾翻阿妈，即系佢唔觉咯。 千祈唔好啊！呢样嘢要问咗阿妈先。 千祈唔好偷钱啊！ 好沉气，以防受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5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十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828万人染疫，24400多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受到周末检测量减少影响，单日新增病例比前一日减少2500多宗。另外，现有重症患者72人，比前一日增加2人。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6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6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0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34，升0.4；阿里巴巴102.9，跌0.6；新东方在线20.3，跌4.7。京东集团253.2，啱啱转咗去253蚊，跌8.2。腾讯控股371蚊，升0.6。中国海洋石油9.99，跌5.3。盈富基金21.48，升2仙。美团199，啱转咗系199.9，升8毫。网易139.8，跌1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04，瑞士法郎8.122，澳元5.461，加元6.038，新西兰元4.969，欧元8.261。每百日元对港元5.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5534点，跌428点。港金报172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19美元，卖出184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啦。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因为有修树工程噶，来回方向介乎柴湾道至到亚公岩村道一段咧，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因为有修树工程，亚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柴湾道至到亚公岩村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就唔好行呢一段嘅亚公岩道啦。咁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咧，较早前有路面障碍物，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至于东涌道近住石门夹嘅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嘅，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就是东涌道近住石门夹，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尚德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美阁、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大埔怡雅苑、怡顺阁、元朗合财街19号巨发大厦1和2座、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半山区搬咸道78号、宁养台 B 座、葵涌华丽村喜丽楼、屯门亮景村梁瑞楼、旺角富荣花园4座，以及香港仔华乐径4号华富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我哋考完 DSE 咯，你有啲乜嘢计划啊？ 我想试下做啲短期实习，你有冇兴趣一齐啊？ 好啊，有冇咩好介绍啊？ 我谂住咧就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呢、這个计划咧为15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 咁又真系几啱我哋参加、 啊。系啊，如果想做啲短期实习，可以参加呢个计划，为期一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唔单止可以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完成工作实习训练呢，而出席率达到八成嘅话，仲可以申领5800元嘅津贴添啊！ 正啊！边度可以睇到多啲计划嘅详情啊？ 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我哋 二台话你知，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由孔德贤、谭耀文、康子妮、车婉婉、阮德昌主演。 一只手表承载住袁家宝对爸爸嘅思念，更加系佢努力研发智能手表嘅动力。 得到大湾区同国家支持，佢最终克服困难，成立自己嘅科技公司。 出发2022，6月25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好，第二个钟头开始咗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3%嘅。咁啊，讲到咧第二期嘅消费券啦吓，咁啊，大家都好心急啦。8月7日咧就会开始分期收到。不过亦都讲下啲资讯啦。咁啊，不论咧新登记人或者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咧，可以慢慢拣啱呢个储值消费嘅工具啊，然后喺6月23日至到7月23日整整一个月嘅期间咧，登记或者更改你嘅登记记录，合资格嘅咧会喺8月7日开始分期收到噶啦，唔系先到先得噶，成功登记或者转户之后咧就唔可以更改，所以睇定啱啦吓，咁所以咧俾成个月大家去谂，唔需要太心急。 冇错，如果你系用呢个手机或者系电脑咧，去到计划咧，会喺呢个网页啊或者系登记平台度登记或者系更改嘅记录嘅话咧，都好方便嘅。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去到咧就系分布港九新界嘅8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咧透过电子平台咧进行呢个登记或者系转换呢个支付嘅工具账户啦，咁啊收取咧第二阶段嘅一个消费券嘅，咁啊大约一个星期咧就会收到手机嘅短信通知，记得啦，亦都可以打1850001850000预约，好过去时咧就系排队啦，因为有好多老人家可能未识噶嘛，所以你就可以咧人哋帮你手啦。 知道。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吃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Professor 嘛， 系早晨， 早晨。 嚟到我哋呢个古古啊学古文嘅时间吓，咁啊 Professor 妈咧又喺度同我哋一齐研究古文啦。 哇，今日呢一篇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好有意义。 你平时篇篇有意思嘅 Professor， 篇篇都有意思。 系啊， 今日咧我特别推介嘅、 哦， 因为咧我哋早几个星期咧就每逢星期三咧就同阿 Nicole 中医师倾偈， 系、系。 咁佢好多时咧就引《黄帝内经》嘅，有冇发现 啊？ 我就你知啦，我好学噶嘛，系咪？ 不倦， 你笑乜嘢？你笑乜嘢？ 唔系啊，我生病气咋，咁 咪 唔舒服。系咁样啊，系 估唔到你个人咧，好似我唔理你，我就话《黄帝内经》咧。 冇嘥时间啦，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内经 系 啊，咁佢就我话喂，我都好想即系 了 解下，佢就介绍我睇啦。 嗯， 就《黄帝内经》其中一篇咧，就叫《上古天真论》。佢话呢一篇咧，主要就系讲一啲人嘅基本嘅养生啊，成个人嘅发展啊，生殖嘅整个过程。咁我 你净系睇生殖嗰边系嘛？ 嗯， 一停咗嘅咧，咁样啊？ 嗯， 唔系，我想大家都丰富下啲知识啫、啊，我想大家都强身健体啫。咁、啊 嗯嗯、 生殖其中都系重要嘅一环， 冇错冇错， 系咪先？ 繁衍下一代， 你 系 最重要嘅， 系 咪？其他都唔重要。明白，好， 好啦，话嚟咯， 好嚟咯，《 黄帝内经》今日就系讲呢个上古天真论。嗱，先解释下《黄帝内经》啦。其实呢本书咧，大约喺战国时期嗰阵时成书嘅。咁、 嗯、 成本书咧就主要系讲一啲健康啊、养生嘅，同埋一啲都几深，算系第一本中国第一本嘅医书。 边个写噶？ 吓、 嗯，边个写噶？ 是皇帝同一个叫齐白的对话、 哦、 后人的 对话来的 对话形式啊，即有问有答，有问有答的、 嗯、 我觉得几特别啊。那、嗯、我就 齐、白是什么来的？ 齐白呢个人咧， 佢咩 background 啊？ 皇帝个 friend 咯， 系咁佢咩 background？ 咁佢咪医师嚟先啫，即系佢识咁多养生啊、吊命啊嗰啲。 好彩你有准备啫。 阿齐白咧系传说中嘅上古时代嘅医家。 哦， 系啊，佢系白天咧，哇，佢真系好勤力嘅。朝头早去做咩咧？去了解一啲药啦，了解啲药性啦。夜晚你知唔知做咩？ 瞓觉， 应该系啊，嗬。唔系个日头边 啊？ 佢边有精神 啦？ 系啊，日头边有精神去 药？ 咁夜晚唔补药 啊？ 系啊， 咁讲咯，夜晚瞓觉。 夜晚做乜嘢？ 夜晚做乜嘢？做第二份工啊？做第二份工 都系做一样嘢， 同皇帝倾偈。 唔系，佢夜晚咧就系咧练习熟习养生之道。咁佢有时咧同阿皇帝倾偈，皇帝有时咧就问：哇，点解咧以前嗰啲古人咧，哇好长命噶？据讲有一个人咧250岁。 嗯， 哦，有人讲过， 系啊， 其实人系可以去到上一百零岁噶。 系啊，咁、啊、你知唔知佢点解可以咁长命咧？ 因为住喺一啲好嘅地方，食一啲好嘅嘢食。 唔系、啊，其实好简单嘅。皇帝就问佢啦，哇，春秋街道百岁而动作不衰、哦，即系咧，哇，闲闲地都过一百岁嘅、哦，而即系又好精壮嘅、哦。问佢点解咧？因为咧，佢齐白就解释翻俾佢听啦。因为佢哋做啲嘢咧就四时有序，吓、 嗯 啊，即系春天做乜，夏 天 做乜，秋天做乜咁样样，唔系日日都系早睡早起嘅。有时佢哋晚睡早起，要因应翻个天 气候。 冇錯， 中醫其實有時你 call 有講過㗎，話、 啊、 叫我哋有時要晏要瞓多少少咧，唔好咁早起身。係 啊，所以呢樣嘢你就聽我哋 call 講。 我冇啊，我有咩？ 我唔係，我問下你啫。 我冇喎、啊，你見到我都冇話點樣啫。 但係都市人點可以做得到咧？你話要翻工嗰啲，唔通你同老細講？ 所以我哋咪有病咯、 啊， 所以我哋咪短命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佢話分分鐘過百歲，分分鐘咧好老都有仔生。咁但系咧，原来现代即系当时古代嘅人咧，佢每一个年岁咧都有一样嘢唔同嘅、哦 嗯，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即系佢几多岁可以做到啲乜，几多岁做到啲乜、 嗯？ 先讲女仔先啦，好嘛、 嗯嗯？ 你估女仔七岁嘅时候会点啊？ 嗯， 七岁嘅时候会点啊？咩、 啊、 叫做会点啊？即系 佢 可以佢生头发啦，即系你讲紧系 生 理上， 生理上，因为之前阿力都。亦都讲过噶啦，女仔就以七就为一个。 但你呢个七岁系讲现代定嗰阵时啊？ 嗰阵时， 嗰阵时， 你当参考一下咯，好冇？ 七岁开始身材有变化， 唔系 咁快，满快 七岁啫， 七岁啊， 系啊， 开始 嗱，我又俾肾气盛，齿根发长，齿系牙齿个齿， 吓诶换牙 系啦，七岁嘅时候咧，啲女仔咧 开始换牙， 就肾气好盛啦。是啦，然后呢就开始就换牙，头发又开始长啦。 嗯。 是啦，就是这样样。 咁其实七岁前佢头发都长㗎啦，你唔剪。 唔係当时佢哋係咁样去界定。 嗯。 咁而二七即係两个 月。 即係十四岁嘅时候。十四岁嘅时候你估佢又会有啲咩变化呢？ 发育囉，咁嗰陣 时。係呀，真係发育啦。 嗯。 就係、 是。应大得大，应少得少。係咪 佢哋唔注重呢啲， 唔系，唔好意思，我哋平民百姓系讲啲咁嘅嘢。 注重呢啲，注重乜嘢？我想问。 唔注重呢啲啊，注重 系啊，注重乜嘢？ 佢话天癸节，即系月经嚟啦，即系十四岁，任脉通吓、啊，月事以时下固有子，即系一诶、有月事嘅时候咧就会生仔。以前嗰啲人好早生仔， 系啊，好早结婚添， 十四、十五、十六咁就系生噶啦。咁然后去到三七咧， 廿一岁 啦，就肾气平均。真牙着，真牙生而长极，又咩意思啊？ 咩真牙生牙，即系嗰啲换大人牙的意思 系？系啊，啲真牙已经齐晒啦，即系啲恒齿已经齐晒啦。佢、 生智慧齿嗰阵时候就 嗰阵时有冇讲智慧齿嘅咧？我都唔 知 道。会有嗰阵时古人都有智慧齿嘅，系。然后去到四七二十八岁啦，筋骨坚，发长极，身体成壮。呢、這个时候咧，一个女仔系最 成熟。 最成熟，所有嘢都是最好的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四七是怎樣呢？五七又是怎樣呢？五七已经开始，即是五七三十五岁，你知不知道三十五岁当时已经是有变化了？阳明脉衰，面似焦，发似惰。 咩、开始甩牙 是吧？是啊，面开始 枯 黄啊，头发又开始甩啊。喂，其实依家好后生噶嗬。 咁点样话以前啲人好长命呢？如果三十几岁又甩牙又枯黄， 你听住先啦。佢嗰、呢个系一个阶段嚟啫、你三十五岁嗰时系点噶？一样。 三十五岁嘅时候啊，我觉得其实系 其实分别唔大 嘅， 同廿几岁分别唔大，唔系好大嘅啫。我嗰先睇咗啲有啲人嘅讨论区咧，佢话咧人嘅正式嘅叫做进入衰老期系六十五岁之后啊嘛。 嗯， 之前其实个分别都唔大。如果除非你嘅生活好唔检点啦 吓，点样唔检点啊？ 睇你咪知咯。 我点唔检点啊？你我唔想听日我阿妈又问我我嘅生活系咪好唔检点？ 哦，对唔住对唔住，唔好意思，我讲错，系我唔啱，梁继章讲错白毛，道歉道歉， 佢好笑咁啊！我都应对唔到佢呢个答案。 唔系，其实我哋系尊重你阿妈啫，我哋唔系尊重 你 啊，系嘛？ 你 明白？搞清楚。 系、 你 有 嘅， 我惊白冇担心。 O K， 嗱，佢哋所谓嘅唔检点，其实都有讲嘅，就系话啲人咧，千祈唔好饮酒，即系饮太醉，醉都唔紧要。佢话唔好醉咗行房啊、即系古人啊，佢话咁样样咧，啲淫邪就会入骨。 使乜啦？你就做啲咁嘅嘢，哦，咁就哦，一定要咁样先至叫淫邪入骨。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 佢唔 系 唔可以做，不过饮完酒唔可以做。 系啦、 啊，系咁咪同即系揸车一样啦，系咪？而家叫 drink don't drive 啊，嗰阵时叫 drink don't make love 系咪意思啊？系咪咁意思啊？ 系应该系啦，因为佢话。你一飲酒咧，個人嘅身體嘅機能咧就唔同曬噶啦，好多邪氣入骨噶啦。就算哇，我真係試過咧，有一次咧飲咗好多酒咧，我瞓喺個地下度、結果咧個朋友屋企即係恰咗一下之後咧，我成身骨痛。 瞓地下嘅問題啫，關飲酒咩事啊？ 真係關飲酒事嘅，你有冇試過啊？ 有冇試？ 飲酒飲醉飲醉酒之後啊？ 係啊，有冇飲醉酒之後唔舒服啊？ 饮醉酒一定唔舒服嘅，一定有嗰啲叫做就饮完酒嗰啲叫 hangover 嗰啲咧。第二朝咧，我试过一起身咧，一擘蛋咧，成个天花板喺度转。 吓，咁紧要？ 饮醉酒啊嘛。 系啊，第二朝 好紧要， 未完全上成个上昼系好似一个行尸走肉咁样。好辛苦 啊！我直头系全日添啊，即系咁转，但系要做嘢、 啊， 有时你有时有一下你就想呕啊咁。 系啊， 哇！嗰啲 企唔到 嘅，隔夜嗰啲好核突噶，隔夜嗰啲真系好核突。嗱、去到咧一个女士咧，七个七，即系四十九咧，开始咧就系、上次你姑都讲啦，就系、所谓咧呢、个系更年期啦。月经冇啦，地道不通，形坏而无子也，冇仔生噶啦。即系因为你冇月经咧，咁佢就冇仔生噶啦。 男士咯，开始关注一下咯，阿、嗯啊、梁继昌。 准唔准啊？头先啊呢位诶、医师所 讲，我冇心听佢讲咩，唔好意思。 嗱，关于你自己嘅嘢， 我学古文嘅，我都觉得《皇帝内经》嘅， 系啊，古文嚟噶嘛， 系啊，佢李医师，李医师咁样好似 《皇帝内经》梗系古文嚟噶啦。 好，继续啊，继续， 唔紧要，继续咧。 男士，男士， 系 你有冇心机听先？ 男士更加冇啦，女士都冇咯，系咪？更加男士，你试下，你尽量尽量尽量。 你有冇心机听先？ 你有冇先？大佬，你头先你觉唔觉得？ 可唔可以 讲 讲讲《金瓶梅》得唔得？ 系啊，我都系偏离咗。 有冇 《 金瓶梅》啊？冇 偏离咗少少。 喂，你讲埋啦，你嗰阵女仔都要讲下。 唔系因为阿 Nicole 咧又刺激到我，所以咧我又想吸收下。 好，继续 讲埋男士。 OK， 好。男仔八岁嗰时咧， 但系对唔住，我将个头先你只系讲到四七七四十九嘛， 系啊， 四十九之后就唔再讲啦。 讲到女仔啫， 系 啦，男仔又唔系用七噶 啦 噃， 系啊， 用 八 咯， 系啦，八做基数，八咧男仔咧就讲到八个八就冇啦，即系六十四岁佢就唔讲啦。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即系你肾又好 牙啦， 系啦，啲头发开始长啦。开始换牙啦，系啦，系 边个就系快速啊？想问啊， 肾气盛，天癸之精气日泻，阴阳和，孤零有子，呢个系十六岁开始有啦。 孤零有子即系咩意思啊？ 孤零有子啊， 哦，即系生得仔啦， 系啦， 开始生仔。 但系佢嘅天癸之咧就唔系话月经，系话你有男仔又开始有生殖嘅能力，咁嘅意思。 知道， 好嘛？三八几多岁啊？ 廿四。啱唔啱啊？会唔会打卡叉？ 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 嗯， 即系啲牙又换晒啦，即系男仔去到三百二十四咧，都系最精壮嘅时间。 应该系 系啊，吓四百几多啊？ 廿四， 唔知。我开始已经，我开始游离咗，我个灵魂上咗天花板， 或者离楼嘅状态。我哋两个都有离楼嘅 状态。即系讲咩？ 嚟嚟嚟， 四百 廿四， 三十二，筋骨隆盛，肌肉满壮啊！即系哇，最 man 嘅时候，有晒肌肉啊！五百知道啊？五百中几啊？ 继续游离。五百点啊，快讲啦！ 快啲啦， 肾气衰啊，八度啊，即系你啲头发开始甩啦，啲牙又开始甩啦。六八咧，四十八啦，好似你咁啦，已经开始啦。阳气衰竭于上啊，个面咧又枯黄啊，啲开始白头发咯。其实我哋嗰阵时有冇咁早啊？ 其实咧，以前以前啲人咧。都唔使讲以前啊，我阿爷嗰代咧，六啊岁已经好老噶啦， 系啊， 个样系好老，同埋个个都六啊岁揸晒拐杖 噶， 系啊，揸晒拐杖。 我觉得六啊岁，即系我细个嗰时咧，六啊岁嗰啲老人家咧唔喐得，同埋咧，我觉得佢哋好容易死噶啦， 系啊，你哋六啊岁系好老， 同埋可能因为同你以前系细个有关， 系啊， 你 细路 仔望佢哋 会 觉得佢大好多， 冇错冇错。 你成日同自己讲咗，我千祈唔好三十啊，到三十嗰时候，我千祈唔好六十啊，唔会噶，到你而家就冇所谓，继续。 七八五十六啦，上次阿 Nicole 都有话啦，五啊六岁嘅男人咧开始都系有更年期啦，天癸竭，即系你嘅生殖力开始少啦， 走下坡， 精少，即系精少啦，肾脏衰，即系你嘅肾又开始， 可唔可以唔好用个你字咧？即系嗰个人就肾又衰， 我系觉得你， 我哋啦，唔系 我哋，大家系， 好八十八啊，八八即系六啊四岁啦啊。啲肾五脏六腑咧都开始唔得噶啦，吓已经咧筋骨咧开始解堕啦，天癸尽啦，即系所有嘅嘢都冇啦，冇仔生啦。 咁其实以前啲人长几长命咧，嗬？即系如果讲六岁、六十四岁已经系散晒个铺嘢。 嗱，佢最远古嘅时候咧，就起码过百岁，但系因为咧都世界变啦。然後開始咧，又翻嚟一個 cycle， 因為以前啲人咧，又有啲唔識養生嘅咧，又去到咧六啊歲 864已經是開始咧好枯竭嘅啦，即係面黃啊，頭髮又甩啊，牙又冇啊。 我都相信係嘅，即係你要點樣保養你嗰副髻，好影響嗰個壽命嘅。我嗰時聽個印尼姐姐講，佢話佢哋嗰邊咧好少老人家嘅，因為六十歲之後多數咧好快就已經離開嘅。 嚇！ 所以係啊，所以嗰邊係冇乜老人家嘅，即係佢咁講俾我聽啦。咁我相信係嘅，即係大家今時今日都要保咩保生啊、養生啊，保護你自己身體啊咁就。会长命好多咯。 咁我谂除此之外，仲要睇嗰个地方嗰个医学咯。 嗯，系冇错。 即系个医疗制度，如果你好嘅话，咁其实好可能亦都因为咁嘅话，啲人会长寿。 仲有个环境， 好似我哋香港咯，系咪？我哋好叻啊， 好长寿噶， 系全世界最长寿 嘅地方。 系啊， 你真系估都估唔到。 咁啊，大佬，你而家嘅生理状态系点啊？ 啱啱更换牙齿同埋发发声， 冇错， 发发声点讲？ 系二百， 发发声点讲啊？阿老师， 系古文古文发发声， 发发声 点 讲啊？ 你下个礼拜教我哋啦，好唔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一届政府管治团队组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佢认为下届政府要聚焦发展，同时要解决房屋土地问题，并深化今届政府的工作，包括防范出现危害国家安全。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有评论指新班子是将佢的班底清零，林郑月娥话个别官员有自己的考虑。正如他決定交棒，不想再連任，又說暫時見到今屆政府的政策在下屆政府的延續性很高。被問到有人覺得今屆政府和市民的關係一般，林鄭月娥說是客觀情況造成，例如在2019年參與動亂的人不滿政府，而抗疫期間很多處所關閉。她認為整體社會氣氛正在好轉，但仍然需要時間。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林永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政府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18至59岁人士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伏必泰新冠疫苗间距由3星期延长至8星期，包括考虑到数据显示打第一针和第二针伏必泰间距较长，可以产生的免疫反应较好，出现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的风险亦都较低。林永和又说，世卫组在今年一月已经公布相关指引，但正值本港开始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来势亦都猛烈，在权衡不同因素之下，当时希望市民加快接种提升保护。澳门的新冠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至今朝九点，合共发现有34宗核酸阳性个案，包括23女11男，年龄8个月大至89岁，当中8宗属于有症状确诊病例，26宗无症状，当局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正跟进764人。澳门由昨天开始进行3日全民检测，多个检测站出现等候检测人龙，由昨天中午起至今朝8点，超过33万人次完成采样，超过198000人检测属于阴性。另外有6个混合样本初步呈阳性，正进行复检。至今有8个地点列为红码封控区，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得外出。当局为稳定鲜肉供应同价格，屠场启动防疫预案，鲜肉的供应量增加。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未能够拿到绝对多数议席，分析指势必影响今后施政方向和效率，甚至打击他在第二个任期的重大改革计划。根据内政部公布的结果，在全部577个议席当中，中间派联盟拿到245席，虽然保住最大党地位，但未能够拿到289席的绝对多数。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带领的左翼联盟预计获得13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联盟。 而瑪麗娜·納蓬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由2017年的8席增加至現在的89席。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表示，選舉結果未有任何政黨獲得絕對多數議席，馬克龍和執政聯盟將立即尋找盟友，建立一個有效的多數派政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8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7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组合，恒生中国企业75.12跌8仙，阿里巴巴102.9跌个六，京东集团252蚊跌9.2，新东方在线19.9跌5.1，腾讯控股368.6跌8毫，盈富基金21.44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9.98跌5.4，美团198.2跌9毫，网易139.4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91，瑞士法郎0.967，加元1.301，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5,636点，跌326点。港金报17,2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7美元，卖出1,8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啦。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因为有修树工程，亚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柴湾道至到亚公岩村道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系筲箕湾嘅亚公岩道因为有修树工程，亚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柴湾道至到亚公岩村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咁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了，咁但一带咧仲系车多。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比较车多。咁较早前东涌道近住石门夹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场回复翻正常行车噶啦。咁而家东涌道近住石门夹一段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姊妹岭金场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 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范围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8%嘅。咁啊，头先听完马老师嘅估下估啊，学古文啊，就分享一下啲电影啊、戏啊，诸如此类吓。 好嘅。 咁、你睇一套同样嘅戏。 冇错、 而我咧睇咗呢一个电影平台上面嘅一套纪录片啊吓。咁啊，讲邪教嘅。 邪教。 邪教嘅一套叫做《听话的孩子》，邪教的祷告与服从啊。咁啊，里边访问翻咧好多咧，当时喺邪教里边活在个阴影底下嘅一啲女性啦，咁样样，呢个邪教咧就喺美国，当时咧就兴起咗啦，咁有好多信徒，好多家庭，即系成个家庭成员咁样入咗去信奉呢一个教嘅。佢最大嘅教义就系要 obey， 听话，无论发生咩事你要听话，无论叫你做乜你要听话，经常挂喺佢哋口边嘅喺教义方面。另外一个咧，佢哋嘅其中一个教义咧就系话有一夫多妻，佢个讲法就系男人咧最少要有三个。太太最少，因为咧你冇三个太太，你系入唔到天堂嘅，唔入到天堂。咁三个以上咧就越多越好啦。你越多太太就越接近嗰个天堂， 天堂 即系佢哋嘅讲法，洗佢哋脑啊。啲女人咧就系好似啲牛牛羊羊咁，总之你嘅一生嘅任务咧，你就系侍奉你嘅丈夫就得噶啦，其他你唔使谂。学下煮饭啊、洗衫啊、做下家务。 男人入呢个教就话好啫。女人入呢个教咪好？ 最 惨 就系乜嘢咧？最惨就系话洗咗脑之后咧，嗰啲爸爸咧就会好听话噶啦，佢会将佢个适龄嘅女啊，譬如到十八岁啦，就带去佢成个教咧有一个叫先知 prophet 啊，佢哋嘅教里边嘅最高领导。咁戏访问嘅时候咧，讲佢已经八十几岁噶啦，但系佢咧就话俾啲信众听，佢会慢慢后生翻嘅，佢亦都唔会病，亦都唔会老，又唔会死嘅。虽然后来佢死咗啦吓， 即系讲摆明呃人， 第一代嘅教主吓，咁咧就到个女我适龄啦，譬如十八岁啦，佢就会要带去，佢唔可以识男仔嘅，带去俾个教主，由教主决定判俾边个。譬如佢话阿陈过嚟，佢系阿王嘅女，你今晚带佢翻去，以后佢系你老婆噶啦，咁佢就系佢老婆噶啦， 即系啲阿王同埋阿陈嘅就系佢啲教徒。 系啦，佢系由教主分配嘅，唔系你哋自己话识男朋友识男朋友嘅，阿爸亦都唔可以俾个女识男朋友，佢带佢翻去。俾教主決定，咁呢個教主咧，即係第一代個教主嚇，老嗰、那個有68個老婆， 哇！ 咁咧佢係，譬如佢可能分配比較旺啦嚇，或者佢自己要， 係 今次呢、這、一個嗱訪問嗰個女人，而家一個中年女人嚟噶啦，當年咧就係、嗰個教主咧捉住我手握咗三下，代表你而家開始係我老婆啦， 哇！ 握咗三下，呢、這個一個 sign 嚟嘅，即係話捉佢手握三下，咁就我而家我要。 我可唔可以佢捉住我的手嘅话咧？佢握，哎呀，我即刻伸 兜脚踢。 其实嗰个关键都系个握字，除咗握手握咧，就系握你。 但系咧，佢话当年咧，佢阿爸好兴奋，因为教主娶佢女，等于皇帝娶佢女，系啦，冇错，光荣。哎呀，教主娶我女啊，咁佢好开心。但喺佢心目中，佢觉得好呕心啊。因为咧，马上就喺当众咁多人咧，要失问啊，同阿教主。教主已经85岁。当年嘅教主系85岁啦，佢19岁，一个未经人道嘅女仔要嫁俾佢， 哇！ 仲要讲埋咧，夜晚咧，即系有一晚佢叫入房啦，即系要同佢开开心心啦，佢就觉得呢样嘢唔系坏事嚟嘅咩？话坏事，点解教主要同我做呢啲坏事咧？咁佢好唔明白啦，咁样。咁后来呢个教主终于喺老到死啦，咁大家啲信众仲要话佢唔会噶。 佢就起翻身噶啦，三日后佢就好似耶稣咁翻嚟噶啦，咁样即系大家仲有呢个观念啊，所以喺灵堂上面大家都好惊，不停喺度谂佢会唔会即刻起身咧？佢会讲咩咧？咁嘅样，嗱到最后都系死咗啦。咁啊交俾佢个仔，而讲而家咧佢仔仲坐紧监噶，因为已经破咗噶啦呢个所谓邪教啦，拉咗噶啦，要判终身监禁。呢个仔咧后来娶咗80几个老婆， 哇！ 其中有20几个咧系未成年而娶嘅， 哇！ 系啦，咁啊都将啲女啊，大家都系将啲女分配俾人啦，分配即系你又生啲，我又生啲，诶，我俾啲你，你俾啲我，即系将好似当系一个财产咁样。 我反而想了解嘅就系嗰啲信徒。点解要咁相信呢一个所谓先知咧？ 系啊， 同埋佢俾到啲咩嘢佢咧？ 洗脑，洗脑，佢不停洗佢哋脑。 纯粹洗脑。 包括 佢咪住喺嗰度附近噶？即系佢哋系有一个营咁样 住。全部住喺一个区域。 哦，明白明白。 第二代嘅信，第二代嗰个先知咧，即系个仔啦吓，而家60几岁啦。呢个先知咧系点样洗佢脑咧？话地球就嚟末日啦。我哋唔可以再住喺佢本来住喺美国嘅其中一个区域，我哋要搬去一个郊野，因为咧当呢个地球一末日咧，火球就会烧晒成个地球。咁但咧有一个净土，就系我哋住个净土咧，系会向上升到一个安全嘅地方。佢点解要咁做咧？佢就系希望全部嘅佢信佢嘅人咧，搬晒去一个叫人烟， 唔好离开佢， 远离人烟嘅地方，喺晒呢一个位。 出边发生咩事，乜都 同文明切割，同文明切割，冇电视，冇电话。咁嗰、那个女即系受访嘅女人都话咧，我哋冇得读书噶，唔可以出街噶。总之我哋就活喺一个 community 里边，日头就玩咯， 即系 做家务咯。系啊，即系我哋到到生长到18岁咧，就判俾一个男人做老婆咯。就係咁啦。 我想問下嗰啲男人係幾多歲啊？頭先你話 咩歲數都有， 即可能都係啲老人家。 咩歲數？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佢沒有就係外邊嘅人嚟新加入嘅咯。即係佢哋嚟嚟去去都係呢一班嘅，就係 亦都有可能一啲信眾出嚟拉咯，即係拉攏咯。喂，你嚟信我哋呢個教，可能係咁啊。出佢又冇講得咁詳細。 如果接觸過外邊嘅所謂叫做文明啲， 就會知道呢樣嘢係。即係荒謬，荒謬 啦！咁點解佢哋都仲會加入咧？我反而會想了解一下 點解。其中有一個 係 嗰個教主嘅，唔知第幾個仔，因為佢哋所有都好多個仔嘅。你諗下，老婆都60几個， 梗係啦。 同埋佢哋唔節育噶嘛，咪係咁生咯。所以佢啲仔咧係幾廿個、幾廿個、幾廿個。其中一個仔接受訪問都有個中年男人啦。佢話：當時咧，我哋冇覺得係唔啱噶，因為咧，阿爸阿媽咁講俾我哋聽。话系咁噶嘛，咁我哋咪又继续用呢个生活方式落去咯，咁样样，即系一代传一代，咁佢哋坚信，哦，教主讲就系啱，唔可以傲卑啊嘛，佢哋傲卑，即系唔可以违抗，亦都唔可以 challenge， 点解啊？冇得讲点解。 咁佢哋点样生活咧？佢哋都要食嘢噶。 我谂佢哋有一定嘅投资啊， 哦、 一定嘅即系 佢总系有啲钱嘅奉献、 捐献啊！佢讲到所有人啲男人出去做嘢咧，都系要将大部分嘅钱咧 集中翻啊， 捐翻俾个教会。咁就一路去到某一个阶段就好拉晒，因为咧里边有好多嗰啲非成年嘅女仔咧被强迫嫁俾一啲男人啊，等等咁样咯。咁你听翻啲女人讲，虽然佢哋个样都唔会话好悲哀，但系你听佢啲古仔系觉得好恐怖嘅嗱，譬如举例嗰、那个女性咧，佢讲每一晚咧，即系第一代教主咧，有60几个老婆啦，每一晚临瞓前咧排晒队，全部喺个门口入去锡阿教主一啖。佢话嗰条龙长到你唔信啊，60几个，同埋有时锡完仲可能唔知道有冇其他嘢啦咁样。佢话等好耐，同埋佢觉得好唔卫生。因为其中有啲可能湿敏噶嘛，佢话每一晚我都用朗口水朗我先瞓觉，因为佢可能排第55咁，之前已经有54个女人入过去啦。好荒谬可，你咪听落呢个 得。我觉得好荒谬，但系点解会有咯？你冇发觉个其实耐唔耐都会去破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嗰啲邪教啊，就系会系咁样嘅，就系洗脑式地，就系有一班嘅信众 不停洗脑，由 B B 开始洗佢脑。 即系，但系你又会不断咁样去越嚟越多人啊，又系去加入一个咁样嘅教派。我系唔系好明嗰个中心思想系乜嘢？ 只可以 即系点能够可以咁样迷惑到咁多人啊？ 有啲愚民嘅政策咯，可能我啲人嘅生活条件又唔系咁好、啊。 嗱，佢咧喺佢 community 有啲图书，有啲图书馆嘅，但系佢话咧里边好多图书系搣走晒一啲同外界有关嘅、或者一啲 values 一啲价值吓，系搣走晒嘅。于是佢哋睇咧，全部都系啲可能佢俾佢睇嘅嘢，就是、一个邪教活在呢个美国。 哦，即系所有嘅嘢都系被控制嘅， 系、 嘛？ 系啊。 好，咁好恐怖啊！我真係覺得。好啦，咁而家我哋要介紹嘅呢一套嘅時候，我大家可以一齊講嘅。 好啊。 咁咧就因為我啱啱星期六嗰日咧就睇咗有一套叫做《Belfast》，咁啊英啊中文咧英 貝爾法斯特。 貝爾法斯特就係呢一個譯名啊嚇。故事嘅時候講緊嘅就一個九歲嘅男童一個成長嘅故事，咁啊發生喺呢一個北愛爾蘭嘅。咁其實你會發覺嘅就係嗰個導演係一個自傳式嘅故事，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北愛爾蘭嘅人，咁佢就係以一個嘅就北愛動盪時期嘅時候作為背景嘅，因為有一段時間嘅話，其實有啲宗教嘅衝突，我有冇講錯？你可以補充嘅，咁就係1969年嘅時候，就是、天主教徒同埋新教徒嘅啲宗教嘅衝突，咁就會令到一個原本係非常之平靜、好有充滿愛同埋好開心嘅一個小鎮啦，就是、因為咁樣嘅話咧，而係有一個翻天覆地嘅一個轉變。咁如果一個喺當時嚟講嘅話，係一個九歲嘅小朋友嘅話，當然喺佢嘅生命裡面嘅話，亦都係會有一啲嘅唔同嘅轉變之外，但係其實喺佢嘅童年嘅一啲片段当中嘅话，你会发觉，就算出边发生几大件事，喺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当中嘅话，都莫过于都系话，究竟同我一齐翻学嘅嗰个女仔中唔中意我啊？ 系啊，哇，呢啲好紧张 啊！跳啊嘛， 系啊，冇错。 又或者就是做错事嘅话，阿妈系会责怪我啊。又或者只系会紧张嘅就系自己读书嘅成绩会系点样啊。又或者嘅就系我唔能够加入帮派。 系啊，跟人玩会点咧？ 开心啊。又或者仲有就系一啲同爷爷嫲嫲嗰条线，我觉得都系好温馨嘅，即系会大家会讲心事啊等等嘅。咁当然亦都有一个线，另外一条线嘅发展嘅就系、是要住呢一个地方咁动荡，爸爸同埋妈妈佢哋有咩考量呢？系咪应该要离开呢个地方嘅就会去伦敦嗰度住嘅话，就会比较好啲咧？当然亦都有好多嘅就系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嘅嘢啦，就系成日都会收到唔同嘅账单，又会系面对一啲嘅就家庭嘅问题，好困扰。咁留低啊，定系走咧？咁爸爸妈妈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其实大家都要成咁样商量，就会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片段，会令到你睇得好舒服，同埋嘅就係佢係成套戲係用黑白去拍攝嘅，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安排，係嘅安排同埋一個處理，因為我覺得佢能夠拍到嘅就係 Belfast， 佢俾人哋嗰種嘅就係一啲冷峻啲、比較冷啲嘅嗰種咁嘅感覺。 黑白片係黑白片都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冇嘢可以 replace 嘅。係啊，佢最精彩嘅仲有嘅就係有兩場，佢係特別用彩色嚟去咩嘅，嚟去拍嘅，就係、是。当一家人周末去睇电影嘅时候， 最大嘅娱乐啊， 系啦个娱乐咁样就系会系彩色嘅，同埋就系睇戏剧，系啊睇戏剧嘅时候，同埋阿嫲嫲一齐睇戏剧就话你讲唔可以讲嘢噶，咁佢就系彩色嘅，咁亦都可以突显到嘅就系话，其实导演系专登用呢一种嘅 手法， 呢一种嘅拍摄嘅语言咧嚟去讲嘅就系，其实佢细细个嘅时候最中意 呢个就系吓，即系九岁呢个细路仔就 系 导演自己嚟嘅，讲翻住，同埋有一个位我觉得几好嘅。因为咧，你讲咩新教徒、天主教徒咧，其实是一个几深嘅课题嚟嘅。但系佢呢套戏咧冇着墨话俾人听，到底呢两个系乜乜乜 咧？没有批判。 系啊，因为佢觉得呢个系一个九岁小朋友嘅，佢根本 佢认知嘅世界， 系啊， 唔知系乜嘢啊， 好正。系佢、最关心就系话佢中意个女同学，可唔可以同佢坐啊？因为咧佢学校系咁样样嘅，成绩好嘅就可以坐前啲，而嗰个女仔咧成绩好好， 佢追唔到佢。 佢就因為咁樣，所以佢要讀書讀得好叻，係啦，跟住想坐佢隔離。 係啊，哇！呢個真係好小朋友啊，嚇！ 同埋有啲嘅片段嘅話，我覺得都好正啦。就到佢要走嘅時候咧，佢同佢爸爸一齊攞扎花，去佢個門口嗰度同佢講聲拜拜，即係呢啲咁樣嘅啲好少女情懷嘅嘢咯。 係啊，同埋因為細路仔咧，其實佢如果喺生長嘅地方咧，佢嗰啲所有朋友仔啊、學校啊、踢波啊，全部就喺嗰個社區嗰度發生。佢其實都好困擾啊。如果走嗰陣時點咧咁樣樣？我覺得係幾有嗰種小朋友看世界嗰種味道，同埋因為我睇嘅時候咧，都有啲代入感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即係、就是、自己都係60年代出生嘅，咁又係即係經濟唔好啦，好多生活上亦都好貴乏啦，咁又好似佢咁。 即係佢士多佢嗰間鋪便利店咯，偷嘢跟個姐姐去偷嘢，偷啲糖，亂亂盡盡就攞咗人哋啦。當然啦，我唔批判佢偷嘢係唔好，好多細路仔都經過呢個階段嘅。咁我覺得係真係幾寫實，幾有嗰種味道，好回味嘅。 嗯， 你仲有冇嘢補充？ 我覺得我最中意嘅就係妹妹，佢哋真係決定要離開北外，跟住要去倫敦生活啦。咁跟住留低嘅就係佢嘅嫲嫲啦。咁但係最後尾嘅時候，佢個嫲嫲係冇話嗰啲嘅，就係呼天搶地啊，灑狗血啊，只係默默地去睇住佢哋喺架巴士嗰度，仲要同佢哋講唔好擰翻轉頭，但最後尾嘅時候咧就。兩個細路仔都擰翻轉頭，就係望住嫲嫲。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就出片就是、出寫住嘅就係呢一套戲係俾留下來嘅人，就係嫲嫲啦，係咪走咗嘅啦？給離開咗嘅人就係佢哋啦，同埋嘅就係曾經迷茫嘅人。 哇！好正！ 我真係拍爛手掌。 我今日所講另一套電影咧，就係、台灣地區嘅，佢又係講一個細路仔，十歲細路仔。的一個成長的階段，所以我覺得咧呢兩部電影係幾有啲共通嘅。而咧呢一套叫做《第四幅畫》，係講個男仔咧，佢喺成套戲咧，佢畫咗四幅圖畫，係代表佢嗰個心路歷程嘅。咁、一開頭咧就係呢個小朋友咧就跟佢爸爸住嘅，佢爸爸就死咗，變翻得佢一個人，冇人理㗎啦，冇飯食，咁啊又走去偷嘢啦。實係咁嘅僆仔，咁後來咧就安排咗佢去另一個地方，就跟翻佢媽媽住。佢個媽媽咧，因為已經改嫁咗啦，有另一個新嘅家庭，變咗個男仔會覺得好格格不入啊。同埋因為個媽媽咧係翻夜場嗰啲職業女性嚟嘅，係啲夜總會啊等等嘅，啲職業女性又食煙啊又飲酒啊咁樣嘅個。小朋友你知啦，喺街嗰度遊蕩，佢又係跟住一個所謂嘅。嗰啲叫哥哥啦，即系十零岁嗰啲又带佢去玩， 小混混啊， 系啦，又带佢去偷嘢，排人哋间屋嗰度偷嘢。嗱，呢啲人唔可以又唔评论，佢系偷钱。咁咧个男仔咧就话：小朋友又发现一包钱，哇，好开心啦，就交俾个哥哥啦。那个哥哥话：呢啲钱对你嚟讲都冇乜用嘅。我要咗啲钱。嗱，呢间屋咧有啲糖，你攞啲糖去啦。但相對嗰個男仔咧，佢覺得糖對佢嚟講咧係哇，真係好甜噶嘛，好開心噶嘛。而佢每一個階段咧都畫咗一幅畫，最後第四幅畫咧，我覺得係真係別具意義。咁我就唔劇透啦嚇，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我覺得係一套值得睇嘅戲。而呢一個導演又係我最喜歡嘅導演，就係阿鐘孟宏。佢又係自己拍埋、自己導埋、自己寫埋嘅，咁我覺得係可以大家去即係去睇翻一個小朋友，回味翻你自己做小朋友嗰種心路歷程。 好多謝分享啊！快到十二點鐘，今日十二點鐘之後，我哋都有兩位熟女。 冇錯，我哋話熟女關注組。今日同大家講下保費究竟要點樣咧？ 保費啊！ 係啊，保費養顏。 人有幾多煩憂？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水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光辉的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喝够苦涩味，那 昂贵降入如水，茶也清得如水，是你的心境有道你的嘴，嫌弃你痛爱你是谁，如何叶雨露水，就似酒精蒸发海角的眼泪，遗忘 杨千嬅呢一首《上善如水》去到十二点钟噶啦，三十度嘅温，相对湿度76%嘅。星期一晏昼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仍然系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我哋听咧十二点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唔好行开啦。 今朝八点，超过33万人次完成采样，超过198000人检测属于阴性。另外有6个混合样本初步呈阳性，正进行复检。至今有8个工作地点列为红码封控区，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得外出。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未能够拿到绝对多数议席。分析指势必影响今后施政方向和效率，甚至打击他在第二个任期的重大改革计划。根据内政部公布的结果，在全部577个议席当中，中间派联盟拿到245席，虽然保住最大党地位，未能夠拿到289席的絕對多數。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領袖梅朗雄帶領的左翼聯盟預計獲得131個席位，成為議會中最大的反對黨聯盟。而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由2017年的8席增加至現在的89席。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表示，選舉結果未有任何政黨獲得絕對多數議席，马克龙和执政联盟将会立即寻找盟友，建立一个有效的多数派政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南海东北部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4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82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18跌2仙，阿里巴巴103.3跌2仙，京东集团252.2跌9蚊。新东方在线19.38跌5.62，腾讯控股368.2跌2仙，盈富基金21.44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9.99跌5.3，美团197.7跌4仙，网易139.5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2，瑞士法郎8.126，澳元5.461，加元6.037，新西兰元4.968，欧元8.2654。每百日元对港元5.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5643点，跌319点。港金报172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46美元，卖出184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由于有修树工程，筲箕湾的亚公岩道来回方向介乎亚公岩村道和柴湾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由于有修树工程，封了一段的亚公岩道来回方向，这一段路就是介乎亚公岩村道至柴湾道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沙头角公路的龙跃头段去返粉岭方向，近住龙跃头香公所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皇后山回旋处对出。咁油麻地嘅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青山公路嘅洲头段由于有路陷啦，青山公路洲头段介乎河上乡路至到白石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顺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五座、左翼及右翼、荃湾愉景新城五座、长沙环星月居一座、沙田骏景园十一座、茶果岭丽港城九座、柴湾南湾半岛三座、黄大仙天马苑骏康阁、坚尼地城宏都一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利阁、愉景湾恒丰希恩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事论事， 议会人，议会事，聚焦每星期立法会议题。 其实如果我哋讲不都会嘅发展啦，其实重中之重咧，其实乡郊地方点样去提升嗰个治理水平？怎样去提升个配套，怎样有个机制是可以令到他们一起去分享那个发展的成果。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吴婉婷，逢星期五夜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我哋嘅肺啊！哇，今日欢迎晒邱仁伟 ，Hello， 莎拉姐。 除此之外嘅话，仲要欢迎嘅就系有马家姐。 大家好啊，姐妹。 多谢你今日出席我哋呢个嘅淑女聚会。 点解今日先嚟嘅？ 因为今日咧冇咩做啊， 横掂一间约咗人，约咗啲熟女 high tea 系嘛， 系咪啊？ 啊，正面 tea 系啊，佢冇 high tea 嘅，佢饮中药嘅啫。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肺咧，好紧要喎，系咪？系啦，好多时候嘅话咧，我谂我哋都系会即系小心啲，即系唔好顶亲啦，系咪？ 同埋啊，马家姐唔好用个肺讲嘢啦， 知道？ 即系废话系嘛？ 唔好讲啊！ 肺英文系乜嘢啊？ lung lung 冇错啦。 佢講親嘅都係嗰啲肺腑之言嘅。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個肺嘅話，點解會喺呢一個時候咧會咁著重想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嘅 topic 嘅？玉玉妹， 呢個新冠肺炎都已經兩年 三年啦， 三年係嘛？ 係 啊，差唔多都 冇錯， 兩年半係 兩年半啊， 冇錯。 嗯， 所以即刻要諗下呢個 topic， 同大家傾下點樣補下個肺。 嗯， 係啦。首先讲下点样个肺平时点样会伤害啊？马家姐，你知唔知道？ 点解会受伤啊？ 系啊， 我哋个肺点会受伤啊？ 我谂系咪？你哋笑乜嘢啊？你 好好听 啊！ 你 哋 好礼貌。 系啊，我谂系咪即系饮冻嘢啊？ 我唔望得佢啊！ 冻嘢关唔关事 啊？ 会唔会伤到个肺？ 冷亲个肺咁啊嘛？ 系 啊， 气管啊。 如果是的话， 我 觉 得 饮冻 嘢可能会影响， 系啊，同埋抽烟咯， 哦，食烟啊，直接影响， 抽烟啊，二手烟都好伤个肺，同埋瞓唔够，睡眠质素唔好都会伤害个肺嘅，冇错啊，因为咧肺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个器官，即系譬如你可以一个礼拜唔食嘢， 系， 但系你都可以一日唔饮水，但系你呼吸咧。你真系一两分钟唔呼吸， 哇！ 有机会，即系唔系有机会，系会死嘅。 系啦， 所以 呢样嘢讲得啱喎， 系一个好重要嘅 器官， 器官啊，冇错啦。 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小 心。即系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即系 我哋嘅生命，我好多器官我日日都用嘅， 尤其是肺 咧。举例 系咯， 消化器官。 好啦，今日既然讲到我哋个肺咁重要啦，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就系话一人咧就系话七日可以唔食嘢，一日可以唔饮水，但系嘅话咧，如果我哋呼吸嘅话，只需要嘅就系几分钟嘅话咧，就会系咁先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肺系咁重要嘅话，咁所以今日咧就要讲下，除咗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吸烟会伤到个肺之外，仲有啲咩其实我哋好唔应该要做咧？ 唔够瞓都会伤气， 唔会啩？ 气虚，你气虚个肺咧都会影响到噶。系啊，所以你一定要心情好啦。就心境平和啲啦，系啦，咁之后个肺自然会好咯。咁我哋依家咧就讲下点样可以日常生活里面做啲咩可以咧里应外合，令到个肺健康啲，好嘛？ 好啊。 咁腹式练习呢个呼吸，腹式呼吸识唔识啊？ 你识唔识噶，马家姐？ 即系用个肚嚟呼吸。 系啊，肚下面系嘛？你唱歌就识啦。 其实我有时可以用 顶出去收翻个肚。 系咪你老师教唱歌嗰阵时候教你啊？ 唔系，但我之前系有人同我讲 丹田 嘅。如果用系啦，所谓用丹田咧，就系你吸气，你个顶住个肚拱出嚟咁样。 我觉得好难噶，嗬？你唔系应该系调翻转嘅咩？ 系啊系啊。 反而你应该即系调就系倒翻转嘅，就系叫做腹式嘅呼吸啊嘛。 腹式呼吸 就系当你吸气嘅时候，其实你个肚系胀嘅。 系 咪 啊？ 简单啲啦，不如 嗱， 即系譬如你游水啊、做瑜伽嗰啲咧，都可以帮助你嗰啲呼吸噶嘛。有时你做瑜伽，有时上堂啲老师成日都话注意自己嘅呼吸，一呼一吸咁样啫嘛。 即系你老实讲啊，其实我有时系跟唔到佢嘅， 所以要学咯。 我系跟唔到嘅，系所以要学噶 啦。 有时佢成日都讲嘅就系嗱，呢一个动作嘅时候就要呼，整个成个就要吸。 系啦， 我就吓你而家先讲， 即系你跟。 有时我跟唔到佢嘅，同埋有时佢可能正系坐喺度，佢叫你呼吸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呼到冇啦。 因为 系啊，吸到已经冇啦。但系佢可以好耐噶， 系啊，所以佢系老师咯。 系啊， 好难咯、啊，我觉得。 所以同埋咧，有时咧小朋友即系好似我小朋友出世嗰阵时咧哮喘咧，咁啲医生啊或者啲妈咪前辈嗰啲咧就话喝油水啦。学游水迟啲就冇噶啦，因为你游水都要呼吸啊嘛，练习你个气管同埋你个肺强壮你个肺功能，咁咧就冇咁易哮喘啦。咁好多小朋友都系学游水之后就冇咗哮喘嘅，就系咁啦，系啦。咁第二个就最简单嘅练气方法就系瞓觉。 练气 真系啊，瞓觉精神好。 你唔好点我、啊， 系冇点因为马家姐喺度乱噏 系啊。今日马家姐嚟到，梗唔敢点你咯。 瞓觉点 又 靓 女， 马 家姐 咁又唔可以咁讲。 你咩意思啊？ 好， 我听到你把声好好开心啊。 系啊， 系啊。 咁点解？ 咁你 瞓 得 够 嗱？你有时瞓得唔够咧？即系个人会好攰啊，冇嚟精神啊， 冇神 两步楼梯咧就。啊，咁样喘晒气咁样，其实个气同个肺系连住咧，就好大影响。如果你唔够瞓的话，咁同埋你心境平和咧，个人开心啲，对个肺都好噶。即系唔好成日俾人激到好怒气咁样咧，条气戳住，咁你话好唔好啊？系咪先？咁咧就。 另外仲有啦，仲有一样嘢就唔好讲少啲废话啦， 系啦，少啲用 废废话，少啲用废，咁样嘅话就可以留翻啖气，可以暖下个胃。 冇错， 所以呢啲又得讲下笑嘅啫， 系啦。 好啦，咁不如讲下嘅就系话一啲比较实质啲嘅嘢啦。咁如果我哋真系要补肺嘅话咧，你最中意嘅啦，你教我哋食多啲咩嘢啊，食少啲咩啊，咁样有冇一啲可能研究嘅话嘅就系对于补肺有啲咩好嘅食物？ 有啊，嗱，今日简单。简单啲讲啲平时我哋会食到嘅嘢啦，补肺食物有好简单呢个苹果 啊吓， 系啊苹果嗱，英国咧有一间医学院研究咗咧， 你读嗰间啊？ 系啊，嚟咯， 唔系英国肺 物质医学院 ，Barbie 系佢有间医学院 系啦，有研究过咧，有2500个男士咧发现啦，咁一个礼拜食最少每一日食五每日食一个。即系一个礼拜食五个苹果嘅朋友啦， 一个礼拜五只， 系啦，一个礼拜五只 系啦，因为一苹果嘛，医生远离我咁样，咁啊系啦，咁呼吸之间嘅肺部运作系会好啲，呢2500个嘅男士， 一个礼拜都几大，系啊系啊，基数都系大噶，你用2500个男士嚟去做呢一个， 但系呢个食苹果要食埋个皮。才会更加有益。咁、 okay, 如果你话啲皮有蜡嗰啲咧，其实你用五六十度嘅热热地嘅水咧去浸一浸佢咧，咁佢啲白色嗰啲蜡咧就浮晒出嚟。咁、你之后就洗干净佢，就食埋啲皮，就健康啲。因为苹果皮都好有益噶，系啦。咁仲有南瓜啦，山药，你唔中意南瓜？ 唔中意， 攞嚟煲汤打烂佢咯。OK 系嘛？ 南瓜你唔中意，其实我都 OK 嘅。山药我就真系系麻麻地， 即系淮山咯。 我 真 系冇乜味 噶。 山药系咪就系有少少 即系淮山嗰啲？ 系 啊系 啊。 你煲汤你唔中意又打烂晒佢咯。 OK。 因为咧南瓜呢啲咧山药嗰啲有丰富嗰啲胡萝卜素啊。咁胡萝卜素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呼吸系统咧个黏膜啊有咗防线咧，咁就可以帮助提升我哋呼吸道嘅抵抗力。系啦，所以啊舒缓支气管炎啊。气喘嗰啲症状咧就十分之好，但系南瓜咧记得连埋皮一齐食啦，又系 又连皮， 系啊，喂， 你平时嗱讲真，你去食沙律，你谂下，有时食沙律啲南瓜系有皮 嘅 噃， 系嘅， 系啊， 吐咗个皮佢， 唔会噶， 好 好 食 嘅， 佢就要食啊，佢就话要食啊， 咁好仪态噶，你话噶啫， 咁样 要食噶，系啊，好有益噶，冇错啊， 系， 因为咧因为皮上面咧好多嗰啲植化素啊，植物个植啦，化学个化，植化素啊。就好有益嘅吓，咁南瓜咧都属于系全谷嘅根茎类啊，所以咧就可以建议你少啲食饭，食多啲南瓜同埋山药咧，就对个肺都好好嘅，咁就唔使食咁多饭，因为始终都系淀粉质啊，所以就食少啲饭，食翻多啲呢天然淀粉质就比较健康啲 啦。咁我又听话又食多少少南瓜同埋山药啦，为咗补肺。 乖啦， 好啦，咁但系当然啦，另外仲有就系我知道阿马家姐好中意食鱼嘅， 系 咁有冇当地有啲咩鱼？系佢成日煲鱼汤噶，平 啊 嘛， 我嘅。首先啊，唔好意思。 咁其实有啲冇啲咩鱼嘅话，其实都系 有啊有啊，嗱，深海鱼，即系三文鱼啊、秋刀鱼啊、青鱼嗰啲咧，就含有呢个丰富嘅 omega 3脂肪酸。 咁咧可以對抗我哋嗰啲呼吸系統嗰啲發炎啊，同埋增強我哋呼吸系統嘅抵抗力。 嗯， 係啦，就可以咧預防咧個肺部氧化產生嘅壓力啊。 嗯， 咁就建議你每星期食三次啦。 嗯， 每一次都好似手掌咁大嘅魚肉啦。 嗯， 你嘅手掌都我隻手掌。 咁你個身形都唔同我身形啦，馬家姐你身材咁 fit。 係啊， 咁啊食翻你自己手掌嘅 size 就係咯，最好食塊面咁長，好冇？食块面咁长， 张呢个嘴仔啊！ 唔好唔好，我哋唔好内讧，我哋姊妹嚟噶嘛， 唔系就系情深啊， 系咯。 哦，咁啊，其实都 OK 喎。 系啊，好简单，啲日常生活都会揾到呢啲，唔好讲太复杂。 冇错，头先讲嗰啲嘢嘅话，全部都好食嘅。咁啊，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嘅话，一阵间翻嚟嘅话，系整啊？点啊？今日我 整靓汤啊嘛， 靓 汤你最中意啦，你唔中意嘅南瓜。但我有方法令到你喜歡飲， 好，一於咁話，翻嚟嘅話就會用南瓜嚟去煲翻個湯，等大家可以咧，就補一補個肺。 Sure。いつかの自分を見つめてた強くなりたかった何もかもに憧れてた君は風に吹かれて翻る帽子土産長く短い旅を行く遠い日の姿見えなくとも遥か先で見守ってるとそうだ君は打ちひしがれて削れてゆく心で物語の始まりはかすかな寂しさ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今日翻嚟咧，就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咧煲翻啲嘢咧去补一补我哋嘅肺嘅。好啦，咁至于要补肺嘅话咧，系会唔会头先我哋提过嘅嘢当中咧，又抽啲嘢出嚟咧打烂佢咧？ 冇错。咁快揭穿我嘅秘技，打烂佢！ 知你最中意打烂佢啦， 俗噶嘛呢个。 好啦，我哋嚟咯。 好啦，我哋讲下材料先吓。 好， 喂，材料咧，今日有数先，1、2、3、4、5、6，6样材料嘅。 嗯， 咁咧就系南瓜一个啦，连埋皮。 系， 或者你唔中意皮，你飞走佢啦。 南瓜好似听讲有几种南瓜嘅喎，咁我应该咪买边？ 冇所谓嘅，你买到边种？日本嗱，日本嗰啲就粉啲嘅。 系， 咁你长方形嗰啲南瓜咧就淡味啲，冇咁浓味嘅。睇你自己中意淡味啲定浓味啲啦， 浓啲好。 咁浓味啲，咁你就买嗰啲 细细只嗰啲 绿色皮嗰啲系啦，咁嗰啲就浓味啲， 系 咁啊排骨头一斤啦，你讲就点做啊？ 跟住就腌咗佢腌六个 钟 头 啦， 你都 真 系 攞粗盐 腌咸佢，系啦腌六个钟， 但真系争好远噶， 真系争好远，变咗咸猪骨， 就算系你连煲个煲汤，你都唔使摆盐噶，我发觉 冇错，系啦，仲有百合。半碗百合，系啦。 半碗咩碗先？ 嗯，普通嗰啲饭 碗 啦， 汤饭碗就得啦。 系啦，咁就病笔啊，病笔。 嚟继续， 系啦，山药，一条啦，买一条嗰啲铁棍淮山啦。嗱，呢啲铁棍淮山你一定要戴手套去处理佢，如果唔系你啲皮肤会好痕啊。你戴住先好批皮啦。 知道。 咁批完之后你攞水咧浸住佢就冇咁易变黑啊，嗰啲淮山。咁啊，南杏两碗啦。有润肺养颜嘅作用啦， 系， 仲有北杏，嗱北杏唔可以落太多，佢系好好嘅止咳平喘嘅作用，但系有少少毒性，所以我哋就系落两汤匙，南杏就两碗，所以你去中药材店最好就分开买南杏同北杏咯，因为通常都系捞埋 嘅， 所以你分开买，就可以精准啲计算得，好啦，首先咧嗱呢个汤咧冇乜难度嘅，最难就系搞呢个杏汁，杏汁南瓜汤，咁我哋洗干净啲南北杏。浸佢六个钟啦， 六个钟。 咁你夜晚瞓觉 腌咯， 系啦，你夜晚瞓觉腌好晒啲骨啊嗰啲啊嘛，之后咧浸咗佢之后用搅拌机打烂佢，第二日吓，即系浸软咗，之后就用啲鱼袋揸烂揸晒啲杏汁出嚟， 系。 咁之后等一阵，最尾先用嘅。咁南瓜洗干净切件啦，咁咧之后咧山药就戴手套，头先讲咗啦。咁我哋将所有材料咧摆晒落个煲嗰度，排骨头飞水，之后咧大火煲佢啦。咁滚咗之后 keep 住大火煲佢多五分钟先，都逼晒啲材料啲味出嚟。咁之后咧就转细火煲一个钟，系啦。之后咧你可以打烂啲南瓜啦。 又 如果你唔打烂啲南瓜，就呢个时间咧落杏汁落去，煲一两分钟咁就搞掂噶啦。 哦，杏汁系后下， 系后下啦，冇错，冇错。 啊，咁呢个就可以润肺就养颜噶咯。 真系啊，养颜又润肺。 头先听佢咁样讲，我觉得系似煲糖水多啲咯。 杏汁南瓜汤。糖水亦都得，你唔落排骨头，你可以落啲 啱唔啱先？ 系啊， 系咪你头先讲嗰啲嘢全部都系？系 啊，我几喜欢呢个女仔，俾封利是你。 OK， 多谢晒 Coco， 亦都多谢晒马家姐，下个礼拜再见你啦，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晨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一届政府管治团队组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佢认为下届政府要聚焦发展，同时要解决房屋土地问题，并深化今届政府的工作，包括防范出现危害国家安全。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有评论指新班子是将他的班底清零，林郑月娥说个别官员有自己的考虑，正如他决定交棒不想再连任，又说暂时见到今届政府的政策在下届政府的延续性很高。被问到有人觉得今届政府和市民的关系一般，林郑月娥说是客观情况造成，例如在2019年参与动乱的人不满政府，而抗疫期间很多处所关闭。他认为整体社会气氛正在好转，但仍然需要时间。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新一届政府问责团队组合多元，不同意武官得势，文官不被重视。新班子中三个人有政党背景，分别来自民建联和工联会。谭耀宗说，后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本身是民建联副主席，形容政党为大局将成员送给政府，形同割外。他指出，过往有民建联成员加入政府之后，不会偏私民建联，也都不会透露政府资料。谭耀宗又说，就房屋土地方面，主事官员熟悉涉及技术等范围，而今时今日的立法会不会故意留难，所以应该打通阻碍，无借口处理不到。他建议针对房屋土地和青年发展等的工作，应该设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 认为事在人为，有时只是自制障碍。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雪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他認為新政府上台之後會商討應對疫情措施，對內以至對外通關同樣重要，但相信當局要向國家衛健委了解清楚，究竟是否要堅持動態清零一段時間。至於全民檢測，許雪昌說，後任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明白全民檢測的限制，正如內地專家梁萬年早前來香港的時候所說，在疫情初期做全民檢測是有幫助，但當病毒滲透社區難度很高。許雪昌又說，現在新加坡單日平均有3000宗確診個案，估計香港很接近新加坡的情況，每日或者徘徊在1000至2000宗確診，重申只要少重症少死亡個案，醫療系統承受到也都不是壞事，因為經濟可以復甦。澳門的新冠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截至今早9點，合共發現有34宗核酸陽性個案，包括23女11男，年齡8個月大至89歲，當中8宗屬於有症狀確診病例，26宗無症狀，當局通過流行病學調查正跟進764人。澳門由昨晚開始進行3日全民檢測，多個檢測站出現等候檢測人龍，由昨天中午起至今早8點，超過33萬人次完成採樣，超過198000人檢測屬於陰性，另外有6個混合樣本初步呈陽性正進行復檢，至今有8個地點列為紅馬封控區，需要實行封閉式管理，除了工作人員之外，其餘人士只准進入不得外出。當局為穩定鮮肉供應同價格，屠場啟動防疫預案，鮮肉供應量增加。天氣方面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晴酷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9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8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9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2冇起跌，阿里巴巴103.5跌1元，京东集团253.6跌7.6，新东方在线19.32跌5.68，腾讯控股368.8跌6毫，盈富基金21.46冇起跌，中国海洋石油10元跌5.2，美团197.8跌3，网易139.5跌1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86，瑞士法郎0.966，加元1.3，人民幣6.676，英鎊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15652點，跌310點，港金報1727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4.87美元，賣出1845.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街坊，即日一至五如果同埋李志刚、罗敏庄、超标同埋阿土，有啲咩好做啊？ 四个人梗系打麻雀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有照应行山好啊！ 呢，而家可以唱 K 啦，梗系唔唱 K 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游水斗快， 都沉唔晒，但系最紧要嘅，梗系同我哋一齐听实即日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记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 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看看。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日。 12:39听紧风骚快活人，我哋而家送俾大家嘅就系天断人间。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天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我的名字叫阿乐，是一间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有个入呢一间公司第一日开始，我已经不停努力向上爬。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坐老板嗰个位。今日董事局会宣布升边个做全公司嘅阿一，呼声最高，我梗系觉得得我啦。最衰唔系咧，仲有一个同级嘅阿婆，讲工作能力我一定好过佢。唉，但系如果讲嘅人物交际，我或者就唔够佢。我今朝成朝嘅心情都好啰啰乱，几时讲啊？几时讲啊？突然之间，听日后边有啲同事喺度欢呼，阿婆就眉开眼笑咁行过嚟，仲懒咧咁拍我膊头话： 唔好意思啊，我知道你等咗呢个位好耐嘅啦。可惜老细都系信我多啲、啊，我而家正式话你听啊，董事局已经出咗内部嘅面貌，呢个位我坐啊，到时仲要你多多合作啊 ，thank you。喂，大家叫外卖，两打小卖我请。 唉，诶、老婆我翻嚟啦。 咦，咁早嘅？唉，老公啊，你冇事啊嘛？唔舒服啊？ 唉，个心。我唔舒服。 吓，你系咪心绞痛啊？你会唔会系隐性嘅心脏病啊？我陪你睇医生啊！我陪你睇医生啊！冇嘢嘛你？ 你唔好咁敏感啦，唔系嗰啲心痛啊，系真系个心唔舒服嗰啲啊。 咩啊？ 今日啊，大老板宣布啊，升咗个阿婆，唔系升我啊，第时我要听佢讲啊，俾佢点嚟点去，真系激死我啊！真系。 哦，系啊，哎呀，唔怪得知啊，你唔开心啦。 梗系啦。 唔紧要啦，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第时仲有机会嘅。 你讲啦，嗰、那个阿婆同我差唔多大嘅咋，佢错咗我边一错啊？除非咁啦。 除非咩啊？ 佢瓜咗咪得咯。吓、啊，例如话病咗啊，翻唔到工啊，瓜咗啊，唉。边会有呢咁嘅机会啊？唉，唔讲啦，唔讲啦，我冲凉先啦吓。 哦。 嗰晚，唉，心情真系好差。临瞓前我饮咗两罐啤酒，迷迷糊糊咁就瞓着咗啦。突然之间。朦朦胧胧听到好似有人叫我， 陈子乐，陈子乐， 边个啊？边个喺度？边个叫我？ 我系地狱嘅判官，我掌管所有游魂野鬼。 吓、啊你做咩揾我啊？你唔好话俾我听，我就快死啊！我后生， 唔系。不过咧，地狱最近咧就非常之欠缺办事嘅工作人员，所以我系想嚟同你商量一下。 吓、啊，商量你嘅地狱，我嘅阳间有咩好商量啊？ 我想收买你嘅灵魂。 我唔明白你意思。 收买你灵魂嘅意思即系话，你将来阳寿完咗之后，你嘅灵魂就需要嚟到地狱帮我打工，做足500年先至可以投胎。 啊500年咁耐，梗唔制啦！ 唔好咁快话唔制住。嗱，只要你应承，你今世喺阳间就会顺风顺水，得心应手，要嗰样得嗰样。我包你享尽荣华富贵。咁你又想唔想？而且你喺阳间就觉得时间过得慢，喺地狱500年，眨下眼就过咗啦。又例如。你唔系好想升职嘅咩？只要你答应承我，嗰、那个职位会翻翻去你手上。 吓，职位会翻翻我咁 你仲谂咩啊？ 好，我答应承你。嗰日我翻到办公室，秘书好急咁走埋嚟同我讲：， 喂，你知道咗未啊？ 我啱啱翻啊，知道咩啊？ 哎呀， 大老细叫你快啲去见佢啊！喳喳林啦！ 大老细叫我见佢咩事啊？知唔知咩事啊？ 哎呀，老细啊，你真系唔好懵盛盛啦！阿婆琴晚啊，俾架车车亲啊，仲昏迷紧啊！医生话可能成世变植物人啊，所以可能老细考虑而家嗱嗱声升咗你先啊！ 真嘅吓咁正啊！喂，真系、啊，原来得嘅、啊，终于都系我啦！ 林沉沉做咩快啲入去啦、 啊？ 嗰次遇到交通意外之后，阿婆一直都冇醒过。听佢我屋企人话，如果观察三个月之后冇进展，就放弃。虽然呢啲下场系惨啲，不过正如一句说话，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知佢啫，我而家升职，开心死啊！点知有一晚，我喺梦里边又见到嗰个好奇怪嘅男人。 陈子乐、 啊，你又嚟搵我做乜嘢啊？ 我想话俾你听，我需要收买一个女人嘅灵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 点样无端端帮你搵个女人嘅灵魂啊？ 好简单，你只要剪佢一执头发，然之后喺指定嘅时辰对住西边烧咗佢，咁佢嘅灵魂就算系我噶啦。 哎呀！你自己找得不得啊？ 我只是地狱的官员，在人间我是不可以破坏任何秩序的。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那就当然有你着数啦。你现在有名有利，但是你没有权势。如果你答应了我，我就可以令你晋身官场，之后扶摇直上，甚至成为最高的统领。不知道你又觉得吸不吸引 呢？这样虽然是啫，但我无端端去边度剪人头发啦，唔到去街呀、啊。 你太太晚晚就瞓喺你身边，要剪容乜嘢呀？ 吓，你要我出卖我太太？ 又唔可以话出卖，不过借佢五百年嚟用下啫。 咁样。好啦，我帮你啦。 我都知道我冇揾错人噶啦。 为咗得到更好嘅前途，我唔单止出卖自己嘅灵魂，仲出卖我太太。我系咪好衰？我已经唔谂得咁多啦。翻到公司。那个秘书阿妹又好紧张咁走埋嚟同我话：， 喂，老细，有好大嘅天崩地裂嘅消息啊！那个阿婆竟然醒翻去，醒鬼咗啊！医生话佢咩事都冇， 咩事都冇，点解会咁噶？ 对唔住， 就喺呢个时候，阿秘书阿妹嘅电话就响起上嚟。 哎呀，你都冇话唔扯啊，老细，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啊！哎呀，佢电话听咗先吓。 喂，阿婆啊，点啊你？ 哦，而家喺公司咯。阿乐喺咪度啊？ 梗系喺啦，你等一阵啊吓。阿乐，搵你啊喂。 哦。 认唔认得我笑声啊？系咪好意外？我可以好得翻呢？ 你想讲乜嘢啊？ 我话俾你听，当我成为植物人之后咧，我喺梦里边见到一个男人，佢话佢收买咗呢个灵魂，令到本来我嘅职位就去咗你嗰度。我同佢讲，我都要卖我嘅灵魂，而且平过你卖得，我唔需要发达，我只系需要睇住你慢慢衰，慢慢失败，咩都冇晒，咁就够啦。他说你用五百年换取你的成功，所以大多你五百年，我答应他我会用一千年，我看你怎么衰，等着你呢，我运很快会来敲你到门的啦。 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以为做坏事是不会有后果的话， 你就错了。 一根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哈哈 黄沾叔嘅呢首歌度啊，几乎想播你嗰个版本啊，头先吓，不过揾唔到你个版本，冇错，因为你都唱过一次噶嘛，系嘛咁啊，今日礼拜五咧，一样会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咁想听到时吓，我哋三个人唱啲咩歌就留意留意 啦。好啊，好啊， 系啦，咁希望大家仍然继续要填多啲词俾我哋啦。 嗯，冇错啦， 同埋要多谢就有好多个朋友啦。咁就因为听日咧，我哋就一周年啦。 听日咩？ 哇， 系 喂喂喂，二十一号啦， 冇错冇错，一周年啦， 二十一号，二十一号嘅旧年六月二十一号，我就第一次开。 系啦，冇错、 啊。哇，时间真系飞逝， 过得非常之快。亦都要多谢 YoYo 啦，今日咧佢整咗个一周年嘅蛋糕， 非常 系啦，一阵间可以同我哋一齐可以 share 下嘅。 希望大家继续来年吓，即系一路都支持我哋。 冇错， 每天 一路都可以支持我哋，等我哋开开心心咁样陪住你哋。 一于系咁 ，very good。听朝十点约见大家，唔好走啊！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 一生痛快爱一次，除掉你。